始上课。好，我觉得有点热。好，好，班友的初选的，我不会了，好，没关系，好，好。那如果我满身大汗的话，好，那我再把冷气调冷一点，好，那可能你看我刚才说比较急，因为哈要赶上课，很好，这个啊，对，血液循环有点太好，好，好，好，来，我们慢，对，讲一个第六首页，好，六首页，我们讲这个介绍共有这个部分，好，共有，今天怎么样？课非常非常重要，共有 B 卡，好 B 卡，好 B 卡这个章节哦，来，共有，好，来这个共有的部分哦，来，我们一样从这个体系，好体系一样跟各位同学做。这个先说明，好，共有的这个概念，好，这民法中所有权的共有，好，共有的概念，从民法的817条，好，一直到831条，好，831条，一共分成三大部分，好，三大部分，好，第一个叫做分别共有，好，第一个叫做分别共有。好，第二个叫做共同共有，第三个叫做准共有。好，准共有。好，一共分成这三大部分。那看这个体系表知道怎么样？哪一个最重要？哪个最重要？哪个最重要？当然什么？分别共有最重要。好，分别共有最重要。那些共有怎么样？95%以上，好，以上全部都集中到怎么样？分别共有。好，分别共有这个部分。好，所以这个共有，好，共有这三节，这个民法的817条，817一直到826条之一，好，826条之一，分别共有部分怎么样？这里最重要，好，最重要。好，考试的火力啊，全部都集中在这里，好，分别共有身上。好，另外至于怎么样？其他的共同共有，好，共同共有的这个条文，从这个827条，827条，一直到831条，那准共有831条，好，831条这个部分，好，那这是这个共有这个体系，好，这个体系这个分别这个部分，好，来，那我们看第一个，好，分别共有，好，分别共有概念。好，分别共有概念。好，关于这个分别共有，好，分别共有。首先，我们先看第一条，好，第一个817条的部分哦。好，817条部分，什么叫共有？好，共有概念哦。来，817条，来讲一下第62页，好，62页，来看817条以下规定。来，第一项，数人按其应用部分，好，数人按其应用部分，应用部分划拆，好，划拆。好，对一物，好，一物所有权，好，对一物所有权怎么样？好，为共有人，好，共有人。那这是接主的这个共有的概念，好，就针对一个物里面有数个人，好，数个人同时对这个物里面享有所有权，好，享有所有权。那这种呢，这个数人啊，按其他的应有部分，好，有部分，那这个共享所有权概念，这叫做共有，好，分别的这个共有，好，为共有。好，第二项，第二项，个人之应有部分怎么样？不明怎么样？规定，好，规定，规定取为均等，好，均等划拆，好，有时候怎么样？今天这数个人，如果不知道他的应有部分是什么，而且他们也无法举证自己的应有部分到底是多少嘛？这时候怎么样？我们法律上怎么样去推定他们怎么样？这个共应有部分是均等的，好，均等的。好，所以共有概念怎么样？基本上很简单，就怎么样？你说最典型的例子，好，甲乙丙怎样？共有一块土地，好，共有一块这个土地，好，这时候怎么样？应有部分各1/3，好，1/3，也就怎么样？甲乙丙啊，对于这块土地，好，这是 A 一好的，好 ，A 一好的，对这 A 一的每一个分子，好，每一个点，好，每一个点都有1/3的所有权，好，1/3的所有权，好，也就怎么样？有各有1/3的应有部分，好，应有部分，好，那之前我们有介绍应有部分概念，有没有讲过？什么是应有部分？什么是应有部分？还是什么？抽象所有权的什么比例嘛？有问题？它本质上怎么样？跟所有权是一模一样，好，一模一样。好，所以应有部分概念哦，好，它是怎么样？抽象的所有权的比例啊。好，抽象所有权比例。好，这一句话，好，这个第一怎么样？是谁跟我们讲的？谁跟我讲的？是大法官跟我们说的。好，大法官跟我们说的。来，大法官是不是562号解释？ 是啊，是不是五六二也是我们一样，说因有部分一样，就是一个抽象所有权的概念。来，我们先看讲一个第六十三页，好，六十三页有没有？司马越大王解释第五六二号解释，好，五六二是直接和这个出题生物怎么样？来，共有物之因有部分怎么样？啊，是怎么样？共有人对于共有物所有权的怎样比例？好，所有权的比例，好，它是一种抽象的比例概念，好，抽象所有权比例概念。好，性怎么样？像与怎么样？所有权并无不同，虚性上与所有权并无不同，所以一有部分一样，你就可以直接看作什么？它就是一种所有权概念，有没有理？有没有理？有没有理？好，所以今天怎么样？今天共有人，好，共有人按其应有部分怎么样？对于这个共有物怎么样？它怎样去使用收益嘛？哦，所以所有权概念怎么样？它怎样自由的怎么样任意的使用收益处分？需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需不需要？需不需要？不需要经过他人的同意，有问题？有问题？你就等同意怎么样？还是什么？就是所有权概念啊，所有权概念，也就是我今天怎么样？对于应有部分，我要怎么样使用收益处分？那这个都等于怎么样？所有权概念都是一模一样的，好，一模一样，依照民法七百六十五条，好，我们对于所有权这个定义啊，它怎么样可以自由的使用收益处分？那这个前提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这个前提要很重要，要先建立起来这个观念。好，那如果这个共有的概念，好，这个应有部分，好，最重要，好，最重要应有部分概念，你可以建立起来怎么样？好，这时候怎么样？我们对于分别共有，好，分别共有的这个体系哦，那从八百一十八条以下，好，八一七先介绍怎么样应有部分概念，共有的一些基本概念怎么样？来，从八百一十八条以下，那怎么样？好，就去区分，好，展开，好，关于这个分别共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啊。好，去看一下这个共有的权利关系哦。好，那基本上呢，可以分成三个啊，三个层次哦，啊，分成三个层次哦。来，第一个，好，从法条的，好，法条这个架构跟分析上，第一个层次，好，先去探讨哦。接着怎么样？除了八一七条这个定义之外，接下来怎么样去探讨？第一个，好，第一个共有部分，好，共有部分分别共有的内部关系。好，也就是怎么样，共有人之间，共有人之间，那这种怎么样，相互之间甲乙丙三个共有人之间怎么样，他们对于这个共有物去使用收益处分等等之类的内部权利关系，好，就是甲乙丙三个共有人之间他们的权利关系，内部的权利关系。好，那接着怎么样，有内部就有什么外部嘛，好，外部。好，这种怎么样，这种甲乙丙三个共有人啊，好，对于外部之间，好，比如说怎么样，对第三人，好，第三人怎么样，比如说丁，好，丁，好，最典型的例子怎么样，就考丁啊，丁如果怎么样去侵害了甲乙丙三个人，好，三个人的这个共有物的话，好，共有物的话，这种怎么样，甲乙丙三个人对丁啊，好，对丁啊，好，要责为如何的主张，好，责为如何主张，最典型的例子怎么样，就是什么，就是丁啊未经甲乙丙三个人同意怎么样去怎么样去什么去什么去干嘛，去对于这个 A 干嘛去什么无权占有嘛，有没有理，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无权占有。好，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共有人甲乙丙三个人之间对于丁啊，好，对于这个无权占有的这个情况，那可以主张何种权利，有没有理，有问题，好，这是外部好外部关系，最典型就是甲乙丙三个人对于丁，好，这个外部的请求的主张，好，外部权利的主张。好，那这个内部外部关系怎么样，好，理性怎么样，好，接下来怎么样，好，接下来下一个层次，好，下一个层次会涉及到怎么样，涉及到共有的分割，好，共有物的分割概念，好，共有的分割概念，也就是怎么样，今天甲乙丙三个人怎么样不爽，好，闹翻，好，闹翻，不想要共有这块 A 地的话，好，不想要共有这块 A 地的话，这时候怎么样，甲乙三人要去怎么样去处理这个 A 地，好， A 地一样，好，去分开之后，好，分开之后怎么样，他们的权利义务关系，有问题，有问题，好，这叫共有的分割，好，分割。好，基本上共有概念一样，就环绕这三个，好，三个主轴，好，去开展，好，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有问题，好，这是前提，有问题。好，所以，好，所以我们看第一个部分，好，第一个部分关于怎么样共有的内部关系，好，内部的权利关系哦。好，那我们直接来，好，画这个体系。来，我们看第一个，好，第一个基本上怎么样共有的内部关系，好，内部关系可能分四个，好，四个区块，好，四个区块。好，第一个部分，好，第一个部分，第一个，好，就关于怎么样八百一十七条。好，八百一十七条关于怎么样共有物的，从八百一十八条，好，八一八，好，八百一十一条，好，八百一十八条共有物的使 有守一，就是各方有人间啊，甲乙丙三个人啊，对这个 A、B 他们的使用守一关系，好使用双关系，好使用修益的关系，好相关关系，八百一十八条去做规范。好，接着第二个区块，好，第二个区块，八百一十九条的第一项，好，第二项，关于怎样，关于共有物的应有部分。应有部分的，它的怎样？它的处分啊，应有部分的处分啊，应有部分处分。好，八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好，第三个区块是八百一十九条的第二项。好，八百一十九条第二项，关于怎样？关于共有物，好，共有物。好，共有物这个 A D 啊，好，就具体特例的这个 A D， 好，这个 A D 怎样？好，它去怎样？它去处分，好，共有物的处分。好，就这个具体特例的 A D 和 A D 怎样？我去做处分的动作，这种怎样？当事人之间的内部关系要怎么去处理？要怎么去处理？那这种怎样？这个共有物的处分要怎么样去做才怎样为民法上合法有效的处分？好，这是八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好，规定的这个好法律效果。好，那接着好第四个区块，好，第四个区块，那就是八百二十条，好，八百二十条对怎么样对这个共有物的管理？好，对于共有物的管理，好，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我甲乙三个人啊，就 A、B 的使用受益部分，那我要怎么去做管理？好，管理啊，毕竟怎么样？好，毕竟甲乙怎么样？对于这个 A、B 是什么？抽象所有的比例嘛，好，抽象每一个点怎么样？甲乙丙各有什么？三分之一，好，三分之一。那既然这种抽象的应有部分概念，那怎么样去具体应用到这个 A、B 呢？三个人要怎么区分？好，怎么样？好，三个人怎么分？甲怎么样？一三，好，那丙怎么样？二四，好，怎么样？丙好，乙就二四嘛，丙怎么样？五六，好，礼拜天怎么样？休息，好，那好，那这种要怎么去区分嘛？要怎么去用？那这个共有物的管理，好，管理就是怎么样去处理？好，去处理这个甲乙三个人对于 A、B 怎么样要怎么样去使用收益的这个方式？有没有你？有没有你？好，所以这个共有的分别共有的这个内部关系啊，好，内部关系就这个好，就集中在这四个好四个条文，好四个条文去做这个主张，有没有你？好，考试用内部关系的主张处理这四个关系。好，那这四个关系怎么样？考试会怎么考？好，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关系，那这个法律上的适用，好，还有这个学说跟实务上一些争议部分。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一个一个看。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内部关系，来六十二页，好，六十二页。来，我们看共有物的使用收益，民法八百一十八条部分哦。来，六十二页，好，六十二页。来，我们看条文。各个人呀，除契约另有约定外，好，这个契约划拆，除契约另有约定外。来，注意哦，这里的契约是什么契约？是怎么样？共有物的分管契约，好，分管契约最典型的这个契约就是怎么样？那这个实务上大部分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什么？就是分管契约，好，分管契约。那这里的分管契约怎么样？旁边的这注意啊，注意怎么样？就是八百二十条所讲的怎么样？共有物的管理，好，管理的这个契约，好，旁边自己注意哦，拉二十条，好，旁边自己注意这个契约，旁边自己拉出来这个箭头斜。八二零，好，八二零，好，除契约另有约定外，这个八二零，好，这怎么样？好，应按其应有部分，按其应有部分怎么样？对于共有物之全部，好，按其应有部分，好，应有部分，对于共有物的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权，好，有使用收益之权，有问题？问题，也就是怎么样？今天甲乙丙三个人呀，各有三分之一应有部分嘛，所以甲对整块 A、B 怎么样？他跟你们使用多少部分？使用什么？使用三分之一嘛？有问题？使用三分之一嘛？好，就这三分之一的部分怎么样？它是什么？它是所有权人吗？它是所有权人。既然是一个所有权的话，依照七百六十五条的规定。依照七百六十五条规定，它就会怎么样，在所有权的范围内，好，范围内可以怎么样自由的使用收益处分，有问题？好，按其应有部分去使用收益嘛，有问题？好，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哦，好，抽象所有权比例，好，所以这种怎么样？考试怎么样？考试就会考你什么？考试就考什么？考试就考什么？这种怎么样？今天共有的专利怎么样？好，怎么样？超过它的应有部分，好，超过它应有部分。 用收益的话，那这种怎么样？今天讲三分之一嘛，三分之一已经不会，但是怎么样？他跑去怎么样？把整块 A D 自己怎么样去占有使用收益，也就怎么样？趁乙丙不注意，假如说怎么样？乙丙怎么样？远住美国怎么样？他没有空去管这块 A D， 那这种怎么样？讲趁借怎么样？机不可失，好，乙丙都移民去美国嘛，所以这种怎么样？讲私哦。未经怎么样？好，未经乙丙的同意怎么样？擅自私自怎么样？好，在这个 A D 上怎么样？盖一间好，好，这个盖一间房屋，好，房屋就全部的去，好，就全部的 A D 去使用收益，好，就全部的 A D 去使用收益。好，这时候怎么样？乙甲未经乙丙同意，这时候构成什么关系？构成什么？未经同意，未经同意，看到这四个字，考试你在题目上看到未经同意这四个字，这时候怎么样？你第一个要想什么？想什么？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无权的状态，有问题？无权的状态，无权的状态，有问题？好，无权哦，未经同意就等于什么？无权。好，未经同意这四个字等于怎么样？无权，无权。好，这种怎么样？这种究竟是无权什么？好，无权什么？大家看怎么样？看今天怎么样？今天讲未经同意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是做什么样子的行为？什么样子的动作？好，那去做怎么样不同的解释？如果今天怎么样？讲是怎么样？未经乙丙同意怎么样？去贷房屋，这叫什么？无权怎么样？无权什么？无权占有嘛？有问题？是不是嘛？未经同意嘛？然后怎么样？在私自在这个 A D 上怎么样？盖个房屋怎么样？然后怎么样？霸占在整个 A D， 这叫什么？无权占有嘛？明白你？明白你？那如果今天怎么样？讲未经同意怎么样？未经乙丙同意，私自怎么样？把整个 A D 卖给丁，好，卖给丁，这叫什么？这样吗？无权处分嘛？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那如果怎么样？今天怎么样？甲未经乙丙同意怎么样？私自怎么样？以乙丙的名义，把乙甲自己名义加上乙丙的名义怎么样？把整个 A D 卖给丙，这种怎么样？变成什么？无权用乙丙的名义，这是什么？无权？无权什么？无权盖乙呀？有问题？我之前有讲过，有讲过无权处分跟无权代理之间的差异，差哪里？接着怎么样？无权处分是用什么？用自己的名义怎么样去处分别人的东西，叫做无权处分嘛？有问题？那无权代理什么？是以别人的名义怎么样去做法律行为，去做法律行为叫做无权代理，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接着怎么样？今天未经同意，好，未经同意哦，那叫做无权嘛？那至于怎么样？无权什么东西？好，无权什么样的行为？这种怎么样？就要看今天这个无权利是怎么样去做了何种行为？怎么样去定性？好，去定性他的这个法律行为的态样？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哦，今天考什么样？最喜欢考考什么？考今天怎么样？加超过他的应有部分，预约他的用户怎么样去使用收益？好，去使用收益。好，这时候怎么样？这个超过的部分，好，超过部分，那今天怎么样？就考你违反了，好，违反。今天违反818条的情况下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谁会对谁主张？谁会对谁主张？甲今天未经乙丙同意怎么样？擅自在 A 地怎么样盖了一间房屋怎么样？把整块 A 地都 A 走了，好 ，A 地排 A 走 ，A 地怎么样给霸占掉了？这时候怎么样？谁会对谁主张？谁会对谁主张？乙跟谁？乙嘛，其他的共有人嘛。好，这时候怎么样？这是什么？就是他共有人啊，他共有人。可以主张什么样子的权利？他共有人可以主张什么权利？好，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违反了这个情况，超过他的用户根据使用收益，这时候就该当什么样的概念？该当什么？该当什么？该当无权的，是吧？刚刚讲的无权什么？占有吗？有问题？无权的占有吗？也就是怎么样？今天讲未经乙丙同意怎么样？侵害了谁的所有权？乙丙的所有权，有问题？那这种怎么样？乙丙更加可以装什么？可以装什么？可以装什么？第一堂课就跟你讲了，第一堂课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就是无权占有吗？教你怎样？请同学的思考模式嘛。好，一样哦，一样哦，回归第一堂课哦，哦，一样哦，好，怎么样？好，跟邱老师一样，有没有？啊，从头一样跳到尾，然后呢，从尾一样又可以观察到头，对吗？好，变成一个太极，有没有？邱老师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太极，有没有？好，算了，好。啊，林素啊，邱老师，你好，邱老师重要吗？很重要，好，今年哦，好注意哦，邱老师哦，很重要，很重要。第二岁啊，好，第二岁，好，好。 几个元素我们是来七雷五五五清七嘛，第一个有七元，甲乙有七元，有七元没有七元吗？有问题。那如果有七元的话，这是怎么样？这是我们是怎样七元？基本上是什么共有物的管理的这个分管七元嘛。好，如果你怎么样？甲预约，假设有七元，有分管七元的，这是怎么样？甲预约七元的部分怎么样去使用中医的话，好去管理使用中医的话，这是怎么样？这时候乙乙对甲乙装什么？装什么？装什么？契约上的什么责任？什么责任？责任，唉，什么责任？债务不履行责任嘛？有问题？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哎，大家，老师哦，好像老师哦，这样我很担心哦，有没有？好，开玩笑哦，不要让我担心哦，怎么样？好，我们今天吃不着，好吃不着，好吃不着饭，睡不着觉，有没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用担心你们哦，有问题？念书了没？嗯，要念书哦，有问题？老公，迟到临头了，好，赶快哦，好，赶快哦。那干嘛念书哦？好，这个好，临阵磨枪，你看不亮眼光嘛？好，各位好，那赶快哦，好，临时抱佛脚嘛？好，那就好，好，临时抱佛脚，有问题？好，好，那赶快好，赶快念书哦。好，所以怎么样？第一个可以装什么？如果有契约的话，可以装什么？契约责任嘛？有问题？有问题？好，装契约的债务不履行，好，债务不履行，哎，好，接着怎么样？契约跟契约怎么样？怎么样？好，无关，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我今天怎么样看到乙丙的这个土地怎么样？好，上面怎么样长蚊子？好，不长蚊子，好，那个好长荒草怎么样？好，长那个草啊，杂草怎么样？好，这个没有办法怎么样？好，去怎么样合法的？好，没有办法怎么样有效的去利用？我认可有没有可能怎么样为他人意思怎么样去管理？有没有可能为受委任并无义务为他人去做管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好，有可能，这是有可能哦。比如说我们要甲乙丙三个人怎么样感情好？啊，乙丙移民去美国之后，那这个甲借这个 A 地怎么样？好，荒草一片，还怎么样被人家怎么样偷工霸占跑去开停车场？有没有？还被人家乱倒垃圾？有没有？那这个好乱盖避难摊？有没有？乱盖一些避难摊，那你就好卖避难哦。那这怎么样？甲就觉得怎么样？这样子很可惜，所以怎么样？干脆怎么样把这个 A 地怎么样好全部怎么样重新整理嘛？哦，那盖了一间房子怎么样出租给他人去使用？然后怎么样就这个租金怎么样甲乙丙三个人平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哦，哦也有可能哦，哦也有可能哦，所以这边主意管理啊，要看今天当事人这个情况，看题目的这个描述的情况去做决定，有问题？有可能哦，哦有可能哦。好，七类五五管理啊，故上班求学，有可能？有可能？乙丙对象什么？故上班求学，有可能？有吗？如果有怎么样，甲也不是那样，为了乙丙的利益去做使用受益管理的话，不该当五管理。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今天怎么样？今天甲就是一个什么无权的？无权什么？占有吗？哦，无权占有吗？所以这怎么样？哎，大家这样的反应，还有一点担心，让你有点担心哦。有没有？积极点，好，积极点，跟着我，好，跟着我思考，好，跟着我思考，好，要跟着我思考怎么样？你怎么样才会越来越聪明？有问题？好，不要只听，好，不要只有听而已，只有听怎么样？你进去，然后呢，左边耳朵进去，右边耳朵出来，那也没有用啊，浪费三个小时的时间，啊，不是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有问题？好，浪费四个小时的时间，很好，好，那这个好，为了不要浪费，跟着我思考，好，跟着我思考，好，所以这是我们要有什么？有什么？有无权占有情况，这样一定什么？所有人啊，甲是无权占有，我觉得。所以这个怎么样？这个他个人当然怎么样？可以跟我们像甲跟什就这样七六七啊，有问题？好，七六七的第一项规定，看怎么样？七六七的第一项的前段、中段或是后段，有问题？好，都有可能，好，都有可能。好，七六七的第一项前，好，第一项前段、中段、后段。好，再来，好，七类无故不到这里有可能？有可能？有吗？好，有吗？对不对？好，今天怎么样？就无权占有基本的三个吗？一七九幺不当得利吗？啊，不当得利。好，那这时候要注意哦，今天怎么样？甲的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得利什么？什么利？什么利？他的利益什么？占有的利益哦，是租金，是租金，不是租金哦，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所以实务上怎么样？说这样的概念叫什么？叫做相当于租金的不当得利，但是本质上是租金，是不是租金？不是租金哦。王哲教授怎么样？一再强调这里的不当得利的这个利益是什么？是占有的不当得利，有问题？有问题？好，这个之前我们讲过，有吗？讲了很多次哦，很多次哦，一七九章，好，一七九章。好，七类无故侵起嘛，好，侵权行为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侵权？无权占有没有侵权？有吗？好，有吗？今天怎么样？今天甲擅自怎么样把乙丙的所有权怎么样去怎么样占有使用收益，使得乙丙两个人怎么样 没有办法依照他的所有权，好，所有权的这个比例一样去行使使用收益的这个部分，那侵害乙丙的所有权。所以这个怎么样？这时候乙丙对甲可以做什么？184条第一项前段的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哦，今天呢、哦，基本上怎么样？今天呢，好，今天。使用收益的为他，尽量逾越他的应有部分去使用收益嘛。这时候怎么样？其他的共同人乙丙和乙丙对甲可以占这些权利哦。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我们看讲义的62页和62页哦，它最典型的例子。来，我们看第一个和第二中间下面这个部分哦。来，共有人同意了，未经他共有人同意，怎么样？擅自对共有物资一部或全部为使用收益吗？这怎么样？他共有人得如何主张？好，这怎么样？他共有人怎样得对未经该共有人主张？7.67，好，按它，好，按它。来，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见解。来，七最高法院74年第二次的民事决议 ，If you can， 好，假设你可以，怎么样？记下，好，记下，好，记下。74年第二次的民事决议，因为这个很参考，很参考。好，这怎么样？可以主张7.67，好，这个超过的占有部分是一个无权占有，有没有？这个框框框起来的部分，有没有？框框框起来的部分呀？来请求返还逾期，好，请求返还逾期，有问题？好，那这样，大法官解释45、46号解释怎么样？刚刚看过，它是怎么样抽象所有权的比例，本质上怎么样？等同于所有权，好，等同于所有权。好，既然等同于所有权的话，这怎么样？它的侵害，好，它侵害。另外，还有什么？主张租金的不当得利，相当于租金的不当得利。好，这个实物见解，相当于租金的不当得利。好，那注意啊，王者见老师的 PPT 63下面啊，不当得利的利益怎么样？是占有，好，是占有，而非租金，好，非租金。租金怎么样？只是18，好，但是不。法官应偿还的价格啦，因为占有这个部分怎么样，没办法原物返还，所以只能依照181条代数部分用价格来偿还。那这个价格的客观标准哦，就是什么？租金嘛，有问题？好，有问题。那这个价格的判断，好，判断到底是多少钱？那是什么样？就是用租金来做判断。所以租金顶多只是一个怎么样？判断标准而已，好，只是一个判断标准，并非它的不当得利的本质，有问题？好，那再来，好，再来64页，好，64页，好 ，C， 来主张怎么样？184条第一项前段，好，向请求赔偿于相当于租金的损害赔偿，好，相当于租金的损害赔偿。好，这是184条第一项的前段，要去做主张的部分。好，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下面93人律师有没有？来看哦。甲乙丙共有一土地面积1分，好，应用部分甲为1/5，乙丙为2/5，仅附有我的下列问题，好，25分，一小平方。甲擅自占有该1/3的土地去使用收益，乙丙对甲可以做什么决定？可以做什么决定？乙丙对甲可以做什么决定？按什么？按就是17、76、179跟184条，有问题？这种题目怎么样？送分题嘛，有没有？这是大家都会嘛，哈，你知道，我知道，独眼龙你知道嘛，哈，所以这个题目怎么样？要怎么写？这怎么样？所以这3人好友怎么样？要列出来之外，像我啊，就怎么样？把74年的第二次的民事决议嘛，还有怎么样？相当于租金的不当得利嘛，对不对？还有什么？184条的第一项前段这个实物界怎么样？相当于租金的损害赔偿，有没有？这样子概念怎么样？在这个答案里面怎么样去？描述出来有问题，好去凸显出来。你这样，好，这个时候就让老师知道怎么样，你跟别人不一样，好不一样。啊，不一样点哦，不是你答案跟别人不一样，好懂吗？好，老师错了跟别人不一样，好不是哦，而是怎么样，你比别人怎么样多论述了什么实物见解的部分，有问题？你懂得比别人多吗？好，你懂得比别人多，那自然答案怎么样？好，不是答案，分数怎么样也会比别人多吗？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种简单题目啊，越简单怎么样，就要越仔细越小心，有问题？好，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一个关于使用收益的部分，好，跟各位同学做这个介绍。好，第二个，我们看65页，好，65页，对于怎么样，应有部分的处分，好，应有部分的处分。好，来，我们看民法的819条规定，来，819条第一项65页上面，来。各共有人员得自由处分，啊，自由处分画起来，得自由处分其应有部分，得自由处分其应有部分。好，所以今天怎么样？今天这个应有部分处分怎么样？它的处分的概念怎么样？它是什么？它是得自由处分。好，既然它是得自由处分的话，好，得自由处分的话，这时候怎么样？来哦，好，来哦。今天，那既然得自由处分的话，这时候怎么样？来， 需不需要经过他人同意？需不需要？需不需要？他自己既然可以得自由处方，需不需要经过他人同意？答案是不需要。有问题？有问题。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既然他自由处方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衍生出来的念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我去做我的个人及他三分之一的业务会，我要去处分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不需要。他公共有人的同样啊 ，key point 啊，啊 ，key point 啊，关键字句，关键字句，这时候怎么样？老师就会考你啊，老师就会考你啊，怎么样？今天怎样？把它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出卖给乙代，出卖给乙，好，出卖给乙，这时候怎么样？乙把甲把这个三分之一应有部分卖给他的好朋友丁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请问一下，甲丁之间的买卖契约跟什么？跟乙天赋权移转的效应。今天既然怎么样？甲把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应有部分概念等于什么？等于什么？应有部分就是什么？抽象所有权就是乙嘛，也就是怎么样？甲把他三分之一的 AB 所有权怎么样卖给丁嘛？好，卖给丁嘛？好，卖给丁嘛？这时候怎么样？丁要取得甲的三分之一，一定要怎么样？依照怎么样？七五八条一下去做登记嘛？有问题？有问题？那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还有问题啊？甲丁之间的买卖契约跟物权的移转行为有效与否？有效与否？那这时候怎么样？乙丙可不可以抗辩说怎么样？今天甲将他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出卖给丁，未经乙丙同意，所以主张今天怎么样？今天甲丁之间的买卖契约跟物权的移转行为一律全部无效，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乙丙主张有理由，乙答是没有理由。有问题？语法无据。为什么语法无据？为什么没有理由？为什么没有理由？理由是什么？为什么？why？ 同意 why？ 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今天怎么样？甲所卖的东西什么东西？甲所卖的是他什么？什么？甲卖的是什么？应有部分嘛。有问题？应有部分就是什么？甲自己的什么所有权嘛？所有权自己的使用收益处分，这怎么样？可以自己去处理嘛？有问题？来，自由的使用收益处分，需不需要经过别人同意？需不需要？不需要。有问题？既然不需要的话，这是怎么样？移民反对有关系？答案是没有关系吗？好，没有关系啊。所以这是怎么样？怎样把他的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卖给丁的话，请问一下，第一个买卖契约有效是无效？有效还是无效？有效还是无效？答案是有效嘛？为什么有效？为什么有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枪，它有效吗？不是嘛？因为什么？它什么？它是有权处分，自己把自己的应有部分、自己的所有权卖给别人，需不需要？别人同意不需要，所以它是有权处分嘛，所以它有效。有问题？那这个怎么样？另外，物权的移转行为七五八条第一项呢，有效是无效？还是有效？为什么有效？因为怎样？它是什么？处分自己的应有部分，需不需要经过别人同意？不需要。所以依照怎么样？这时候你的有效这里的论述怎么样？你可以加上怎么样？好，可以用明码的765条嘛。那这个当然了，你要的前提嘛，是562号啊，是562号的解释，把它怎么样？把应有部分怎么样？啊，出卖应有部分就是什么？出卖这个所有权嘛。所以依照765条规定啊，那是怎么样？它可以自由的去处分了啊，做自由处分。然后怎么样？再加上819条的第一项，好，加上819条的第一项，所以这样两个条文加起来怎么样？去论述啊，去论述，怎么样？它的物权的移转行为怎么样？它是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不需要经过怎么样？乙丙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今天怎么样？关于这个应有部分，好，应有部分概念，什么叫应有部分？就是什么？就是抽象的，啊，抽象的所有权嘛。那这是抽象所有权的部分，它当然可以怎么样？去自由处分，不需要经过他共有人的同意，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81全套，好，81全套的应有部分，好，应有部分的这个处分，好，它可以去自由处分，自由处分不需要经过他共有人的同意。好，接着来我们来看这个处分的情况，好，处分情况。好，下面这个最高法院40年以上147号判例，还有这个最高法院32年以上是111号判例哦，那这个回去你要记它，好，你要记它，有问题？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处分情况，来八 一九的处分，好，八一九条处分就应有处分这个处分了。那接下来考试会考的点呢？好，会考的点哦。来，我们看第二，我们看这个处分的情形，好，处分情形。好，那这个处分怎么样？来，第一个有什么应有部分的让好让与？第二怎么样？应有部分的设定负担，好，设定负担。第三怎么样？应有部分的抛弃，好，抛弃。好，那这个不需要经过他同意了。好，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好，第一个。应有部分的处分的自由的啊，处分这个处分的概念，拉这边来，好，来，好，拉这边来，好，不需要经过大家同意哦，这个处分概念。第二，有所有权的怎么样？好，这个应有部分的让与，啊，应有部分让与。第二个，应有部分的怎么样？设定负担。好，第三个应有部分的抛弃，好，这三个区块，好，三个区块，好，来，我们看，好，家事事件法修法，好，大家知道家事事件法修法，就把怎么样，我们民事诉讼法哦。人事诉讼会怎么样？拉到家事事件法有问题，好，所以会不会考家事事件法？会考，哦，会考，哦，会考。已经有老师怎么样？公开新政，好，公开新政怎么样？可能会考这个，好，不是可能会考，是一定会考的，好，一定会考，懂吗？人事诉讼怎么样？依照以前往年的比例怎么样？大概每两年或每三年就会考一次。好，它的这个出铁频率蛮高的，好，出铁频率蛮高的。好，所以家事也蛮要修嘛，怎么样？还是说讲座怎么样？要赶快去哦，好，赶快去听哦，没问题。好，这个立法，好，这个法条，好，这个法条它会有怎么样？这个修正理由，好，修正理由，那修正理由会怎么样？一定要看，好，一定要看，没问题，好，没问题。好，啊，这个法条报备，家事也把法条报备，要备。要背啊，懂吗？好，要记啊，好，反正只要涉及到考试法条，怎么样？能记得就尽量记，有没有？看法条容易练习单，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好，那就算是怎么样？我之前有讲过嘛，哦，就算是怎么样？有翻法条的科目怎么样？我也都会去背法条，好，我都会去背法条，好，重要的法条怎么样？我会把它给背起来，有问题？好，啊，但是怎么样？像什么诉讼费用计算那个就算了，呵呵，好，那就算了，哦，那就是到时候如果真的考出来再翻法条就好，好，好。那但是你看，大部分像民事诉讼法，我记得我背了400多条，好，背了400多条，一共600多条，我背了400多条，有没有？好，背了400多条，然后重要的部分、参考部分有400多条，好，400多个条问。那这时候我就想，参考部分怎么样？至少怎么样？考古题出了2次以上，好，20-30年来的考古题出了2次以上，好，2次以上，好，那这好这个条文怎么样？那就要把它给记下来，有问题？好，所以加时间吧，重要，好重要，要去赶快，好，这个。6月18号，礼拜一起，怎么样？要开始预约，好，赶快啦！有修民诉，好，民诉正规课程跟案例也切入，对，好，这个好，还有什么休息民事法课程，好，那我们也算了，对啊，啊，民事法对吧？好，算了，那赶快去，好，报名哦，好。好，所以我们看第一个部分，让与好让与哦。好，来这个让与让与来160元下面哦。好，那这种怎么样？应有部分让与哦。那最爱好好最典型啊，最好怎么样？好，它共有的怎么样？优先承办权。好，它共有的优先承办权。好，优先承办权这个情况。好，考到这个土地法，好，土地法34条之一的第10项。土地法34条之一的这个第10项，这个共有人间的怎么样？优先，好，优先承买权，优先购买权啊。好，优先承买权性质。好，来，我们看到土地法34条之一的第10项规定，来，购人出卖应有部分怎么样？他购人怎么样？可以统一价格，或怎么样？单好或单独怎么样？优先成功，好，优先成功，好，也就怎么样？今天怎么样？好，今天大家知道这个例子，好，刚刚这个例子哦，来，甲、乙、丙三个人怎么样？共有一块 A、B， 好，应有部分各1/3，好，应有部分各1/3，好，这时候怎么样？甲拿1/3的应有部分，好，让乙给丁的时候，好，出卖给丁的时候，好，这 错误会误差。第二，刚刚我讲过，盈利可不可以主张假定这些买卖契约跟物权的一段行为无效？可不可以？不可以嘛？有没有理？理由在什么？在于经验量，它什么因有不分，是自己的所选的这个处分，当然不需要经过别人的同意，有问题？好，那所以第一个，好，那这个部分，好，第二个怎么样？在这怎么样？乙丙，好，假设怎么样？今天甲跟丁怎么样？出卖因有不分三分之一，那这时候金二金是100万元，好，100万元，这时候怎么样？乙丙还可以对怎么样？对甲跟丁双方主张吗？主张。双方主张优先承揽权嘛，有问题？好，主张优先承揽权，好，主张优先承揽权。好，所以在这个优先承揽权部分啊，来立法目的，好，立法目的哦，土地法34条11(b)(4)(项),好，立法目的哦，它怎么样去简化共有关系啊，加强对不动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好，有效利用。好，这个立写错字，好，有效利用。好，利用了啊，改一下，好，改一下，好，不要说我国不好，朋友，写错字，有没有？好，有效利用，好，没办法，好，请注意，看到有时候这样，好，太快就变这样，好，来，有效利用，好，好，那在第三个，第三个，改效利用，好，注意哦，它的效力，它只是一个债权的效力啊，这个优先承揽权，它只有债权的效力，好，只有债权效力，好，那这个债权的效力，简单这个债权效力哦，大家注意哦，今天优先承揽权不会。怎么样？之前我们再没有通过，再通过，再通过，再什么？再什么？再什么？再租赁契约？租赁契约哪个部分通过？再什么？再什么？在于基地租赁嘛？有问题？426条之2嘛？七啊，6号及1，有没有？好，426条之2嘛？好，426条之2，这个基地租赁怎么样？这是怎么样？基地租赁的承租人一样，可以对怎么样？出租人卖好这个出卖他的土地的时候，出卖基地的时候怎么样？对这个基地的这个土地怎么样？享有一个优先购买权、优先承买权嘛？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个部分哦，要注意哦，哦要注意哦。CF 好 ，CF 好 ，CF 怎么样？426条之2，还有什么？426条之2跟它相同概念怎么样？也就是怎么样？土地法的104条了。好，土地法104条的规定，那其实426条之2就是什么？仿照土地法的规定，你看，把它搬到民法里面去规定。好，它们两个性质其实一模一样，好，一模一样。好，那在426条之2跟土地法104条也都有怎么样？也都有优先承揽权，好，优先承揽权规定。好，但是哦，好，但是要注意哦，今天怎么样？426条之2跟土地法104条的规定，我们今天讲过，今天这426条之2跟土地法104条的优先承揽权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优先承揽权？它是一个什么？物权性质的优先承揽权哦，有问题？好，所以哦 ，CF 比较这种怎么样？426条之2跟104条的规定，它是一个什么？物权性质的，好，物权性质的优先承揽权哦。那债权跟物权有什么不一样？物权有什么效力？对时效力嘛，债权都有什么相对效力嘛？所以说怎么样？426条之2的第四项跟土地法104条规定，今天怎么样？今天如果基地的租赁，好，基地租赁怎么样？出租人出卖基地怎么样？与第三人的时候怎么样？那这时候怎么样？如果没有怎么样书面通知，好，书面通知基地的承租人，而怎么样出卖的时候，并移转所有权的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基地的承租人怎么样？可以主张什么？主张。主张什么？主张怎么样？主张，主张什么？来，甲有一块 A 地怎么样？出租给乙，怎么样？在乙章上面怎么样？该 B 五万。那这怎么样？甲未通知乙，未书面通知乙怎么样？那擅自将这个土地 A 地怎么样？乙卖出卖给丙，并做移转登记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乙可以对甲丙的买卖契约做一个主张。对甲丙的买卖契约跟物权的一个主张嘛，主张怎么样？对他怎么样不发生效力？有问题？有问题？也就是怎么样？也就是今天怎么样？一样可以主张怎么样？甲丙的买卖契约跟物权怎么样？对他怎么样？无含无效？有问题？也就是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乙还是可以主张怎么样？甲是这个 A 地的所有人，然后怎么样？对甲怎么样行使这些优先承揽权？有问题？用同一个价格、同一个条件行使优先承揽权？有问题？有问题？但是哦，如果是丁呢？世界上的第三人甲乙丙换第三丁呢？这时候怎么样？甲丙的买卖契 行为跟物权的影响行为有效是无效？还是有效的哦，还是有效的哦，有没有理？有没有理？有没有理？好，所以哦，所以只有全世界只有一样啊，只有你这个人量可以主张无效，无效，其他人的量不可以主张。那其他人对于其他人的效力怎样，全部都是有效的，好，这是有效的。好，这是我们之前所去讲到的这个物权的啊，物权的这个优先成长学效力，第一法啊，一百零四条分四二六条之二，有没有理？有没有理？有没有理？好，但是哦，我问回来，我问回来，那对于怎样？对于这个债权呢？债权这个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的第四项，好，第四项的规定，那这个优先产权它只是一个性质，是一个债权的性质，好，债权的性质。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如果违反的话，违反，如果它就怎么样？违反这个优先承买权、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好，这时候怎么样？并没有以书面通知啊，好，通知乙跟丙的话，既然未以书面通知乙跟丙，然后怎么样？直接怎么样？假设 B 好，直接怎么样？把这个土地怎么样卖给丙的话，好，卖给丙啊。如果违反的话，好，违反的话，这种怎么样？法律效果吗？法律效果吗？法律效果怎么样？那是怎么样？是无效。乙丙可以主张甲丙之间的买卖契约跟物权的影响行为无效，可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哦。有没有理？有没有理？可不可以？可以哦，好，可以哦。有没有理？所以这怎么样？违反的话，那这种怎么样？违反只是怎么样？违反什么？违反什么？债权的这个契约效力嘛，有问题，它必须负有一个通知的义务。那接着怎么样？通知义务的不履行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不履行？就是一个债务不履行啊。所以违反的话怎么样？它只需要负什么责任？负什么？负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啊。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哈，这个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好，三十四条之一第十项，好，这个效力就不会，那这边要跟各位同学做这个说明。好，所以我们看六十六页，好，六十六页，好，来，我们先看最上面，好，最上面，来，最上面这个最高约六十万以上，三一四条判例，好，三一四条判例，好，原本三十四条之一第十项怎么样？仅有效力，仅有债权效力，好，仅有债权效力，好，处理这部分嘛，好。法律性质怎么样？好，法律性质哦。那这个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第十项规定有什么？请同学关形成权说。好，那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好，看一，好，规范，好，看，仅能依照怎么样？二六条第一项规定啊，好，这个可归责于债务人是有怎么样？导致怎么样？债务不履行，导致什么？给付不能嘛，因为都已经怎么样？卖给了丁，卖给丁，所以它是什么？给付不能嘛，所以到二二六条第一项规定，那主张什么？主张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好，那不能主张怎么样？买卖契约无效，亦不能主张怎么样？无效登记，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是实务的见解跟学说，通过一些怎么样都是相同判断。所以下面最高法院六十五年上二八五七号判例，还有这个六十五年上五八三号判例，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有问题？好，在六十七页，六十七页。好，那再来哦，如果共有人的优先产权，好，共有人的优先产权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土地法的三十四条之一的第四项嘛，还有什么？基地承租人的优先产权第一条。四二六条之二跟土地法的一百零四条有问题。好，这时候怎么样？如果发生竞合的话怎么办？好，那谁可以优先购买？谁可以优先购买？谁可以优先购买？谁可以优先购买？谁？基地租赁承租人还是什么？还是共有人？谁？来认为基地租赁的承租人举手。好，放下。那认为共有人举手？没有举手。完毕，完毕。好，答案是怎么样？答案是哦，谁可以购买？答案是基地的承租人啊，可以优先购买。为什么？为什么 ？Why？ 为什么？很简单啊，因为怎么样？因为什么？好，物权效力大于产权效力，是怎么样？他可以优先购买，是这样？好像也是啊，好，这是一部分理由嘛，好，一部分理由。另外一个部分理由怎么样？在于啊，好，在于哦，去归咎它的本质啊，好，归咎它的本质哦。接着怎么样？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规范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第四项的共有人的优先产权？它立法不一样嘛，立法不一样嘛，在什么？简化共有关系嘛，好，简化共有关系。那至于怎么样？基地租赁的承租人可以去优先购买的立法不一样嘛？可以优先购买立法不一样，在什么？在什么？在今天怎么样？今天基地租赁承租人怎么样？开始怎么样？房地所 合一嘛，好合一嘛，避免呢，假烟让你的品种呢，有一天可能呢，今天并会跑去跟乙量主张拆屋还地嘛，乙会面临呢拆屋还地的困境嘛，有问题。好，这种呢，它的风格思维呢，在于反地合一嘛，避免好拆屋还地，保持呢建筑物的经济价值嘛，好，保持建筑物的经济价值嘛。那这两个立法目的，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厉害？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比较重要？简化公关性的重要，还是保护这个啊，保护这个建筑物的经济价值，房地合一，促进这个地的啊，促进这个房屋跟土地利用价值的最大化，哪一个比较重要？答案是什么？后面比较重要，有问题？答案是426条，这跟土地法110条规定这样子的立法目的一样，衡量情况下这个比较重要，所以这个怎么样？实物见解，好，实物见解一样，好，实物见解一样，六十八年第五次的民决又认为怎么样？这时候两个竞合嘛，谁可以优先？谁可以优先承买？那当然是怎么样？基地租赁的承租人，好，承租人可以优先承买，有问题？好。在好在居好居多出购人量均优先申请均优先承买的话，这怎么样？一样应有部分的比例量购买。好，很可爱声音有没有？好，应有部分的比例量来购买，好购买，有问题？好，那在程序好程序量主张好程序量主参照土地法114条规定，通知后十日内量不为不表示人持有放弃。好，那再好一排除优先购买人情况，比如量共有人间的相互买卖。那现在共这里土地法114条立法规定嘛，立法规定嘛，在于什么？简化共有关系啊，好，简化共有关系。那这种量只要把它的三分之一有部分卖给乙嘞，那这种量情况下有没有简化共有关系？有没有需要简化共有关系？不需要，因为怎样，甲把三分之一部分卖给乙，本来就这样嘛，简化共有关系嘛，有问题。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丙这边跳出来说，哎，不行，你不可以只卖乙，也要卖给我丙，可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有问题。好，所以这个排除这个情况。好，好，所以汽车品牌抗制94号判例，我就讲这个情况。好，还有这个建筑的区域跟所有土地分会的98的规定，那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有问题？有问题？好，那是第一个，所有权的啊，这个应有部分的量与旁应有的部分量与，那去讲到这个优先承买权部分，好，第一个34条之一，优先承买权部分。好，第二个，好，第二个这个设定负担，好，设定负担，来，我看一下。来68页，好，68页，好，那先设定负担，好，设定负担，好，那这边啊，这个负担的部分，好，那基本上怎么样？学理上跟实务见解，好，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区段，一共有3个部分，好，3个部分，好，第二，好，第二，关于怎么样？所有权的设，sorry， 不是所有权，应有部分的设定负担，第二样，设定有什么样的负担？第二样，设定嘛，可以设定怎么样？可以设定单，好。物权嘛，好，可能可以设定怎样担保物权。那如果设定担保物权之外，还可以设定什么权？什么物权？用益物权吗？好，先看怎么样，可以设定用益物权。好，另外怎么样？还有什么？马基怎么样？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应有部分怎么样出租给别人？出租，好，出租，好，各位，出租，好，出租给别人。好，那这个设定负担这部分啊。好，第二，我们看第二，我设定吗？我会设定担保物权，不设定担保物权。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应有部分设定担保物权？好，最典型怎么样？土地嘛，我可以设定吗？设定吗？担保物权设定吗？抵押权吗？有问题？那我跟设定抵押权可不可以？答案是可以嘛？有问题？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嘛。为什么可以？因为怎么样？应有部分的概念就是什么？抽象所有权的比例嘛。啊，既然是自己的所有权，那我自己的所有权去设定抵押权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嘛。当然可以嘛。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哦，这个爱考哈，非常非常爱考，虽然很简单，好，很简单，但怎么样？考试考到烂掉，哦，考到烂掉，这是怎么样？甲。好，大法官四至141号解释，好，四至141号解释，来，我们看到四至141号解释，来，共有之法地，好，如非基于共同关系而共有，则各共有怎么样，自得就其应有部分怎么样，设定抵押权，好，自得就其应有部分怎么样，设定抵押权，需不需要乙丙同意，就是甲把他的 A 好三分之一应有部分怎么样？好，他怎么样？今天设定的抵押权给丁，好，设定的抵押权给丁，860条设定抵押权给丁，将 三分之一的应有贵设立抵押权利，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这时候我们要一并可不可以主张说怎么样？甲未经乙丙同意，擅自将他三分之一应有部分设立抵押权给丁，这时候这样子设立无效，可不可以主张？答案是不可以。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这个都是环绕的什么概念？应有部分就是什么？抽象所有权比例。好，这个理由是一模一样的，好，一模一样。既然是所有权的话，当然可以自由的使用收益处分。那这个处分当然包括怎么样？设定的担保无权，好，设定担保无权。好，是不是一次要一次？当然是可以，好，可以，没问题。好，考试考到烂掉了，好，考烂掉。好，所以怎么样？长官是不是一次要一次？请他给记起来了，好，请他给记起来。有问题？叫你背的第几个大关节是第四个而已嘛？好，第四个有问题？有问题？好，有问题。我叫你背几个？叫你背几个？不多吗？五个而已嘛？好，五个而已嘛？好，五个而已。那这是不是一十一号解释一样？好，稍微记一下，好，稍微记一下。有问题？我们稍微记背起来，好，背起来。因为怎么样？十年内已经考过三次了，好，考过三次哦。好，这十年内已经考过三次哦，考过三次哦。好，所以这个要特别特别注意啊，好，特别注意，这是一七好，一十一号解释，好，考到烂掉了哦。那加上怎么样？其他研究所哦，那这个法研所这个考怎么样？里里扣扣加起来怎么样？应该超过五次了，好，十年内考过五次，超过五次，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它，但是它很简单，但是它很重要，好，很重要，好，是不是一次要解释背起来，好，背起来，好。再来，好，再来，好，再来，好，第二个设立用益物权，好，设立用益物权，好，设立用益物权啊，好，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换一个，好，换一个，接着怎么样？加码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可不可以怎么样？好，假设怎么样？好，这是一个一般的土地啊，好，设定它，设定给地面，设定啊。832条的地上权，我可不可以把我的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设定地上权给丁？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想一下嘛，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来哟、哦，什么叫应有部分？什么应有部分？它是什么？它是抽象所有权比例嘛，是一个抽象所有权比例，抽象所有权比例嘛，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抽象部分嘛，这也就怎么样？今天讲的三分之一是在哪里？在 A、D 的每一个点上怎么样？我有三分之一嘛？有问题？有问题？那什么叫用益物权？什么叫用物权？就是对这个物怎么样？我去使用收益嘛？请问一下哦，使用收益，我的问法第一怎么样？就三分之一怎么样？使用收益，每一个点的三分之一，或是再一个小尖，好，有没有？好，不可以整个塌下去哦，整个塌下去。BB 返回，好的，好，好，预约，好，物权占有，可不可以？有办法？概念上有没有办法？有办法？我不懂，感觉怎么样？没有办法吗？因为我每一点的三分之一一样，啊，我只能占三分之一嘛。那第二个去使用收益，你在吗？好，你在，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好，它是抽象概念吗？好，所以在这用益物权啊，是否可以设立？啊，是否可以设立？怎么样？这是怎么样？学说上。有争议啊，好，学术上有争议啊，好，传统的见解，好，传统的多数说，好，传统这个见解，好，传统认为怎么样？用益物权啊，本质上怎么样？跟什么抽象的应有部分概念怎么样？两个怎么样？性质是互相冲突、互相矛盾的，好，互相矛盾的，所以这对怎么样？应有部分概念怎么样？可不可以设立用益物权？怎么样？传统的工作认为怎么样？因为他们会相互矛盾，好，相互矛盾。所以怎样采取否定的看法？好，采取否定的看法，好，采取否定的看法。好，然后怎么样？他们不可以去使用收益，好，没有办法去就特定的部分去使用收益啊。好，所以采取否定看法。好，但是怎么样？但是现在权老师，好，现在权怎么样？他怎么样？不拘泥，好，不拘泥怎么样？好，不拘泥应有部分是一个抽象概念，好，抽象概念。他怎么样？这个 focus 在怎么样？ focus 在物的利用，好，物的这个积极利用，好，只要是怎么样有设立的可能的时候，有设立可能的时候，怎么样不违反物权法定主义，好，不违反物权法定，有设立的可能性的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尽量怎么样让它怎么样可以去设定，好，可以去设定，好，但是设定的前提，好，设定有个前提哦，好，有个前提哦，好，它有个前提，很重要的前提怎么样？必须怎么样？必须我只能怎么样？只有这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去做使用收益，不可以怎么样妨碍其他的共有人，也就怎么样妨碍 乙丙啊，就 A、B 另外的三分之二的使用收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听我一说，听我也去。好，听懂在。也就是说，怎么样？今天我对于这个 A、B 啊，我的使用收益量可以应用部分怎么样？在概念上怎么样？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说应用部分可不可以去。可不可以去不、应该说没有强制禁止规定说应有部分不可以去设立用运权，法律不规定没有吗？好、哦、没有吗？那今天怎么样去设立用运权，会不会破坏物权法定主义？也不会嘛，因为设立什么权？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是某物权法定主义所设立的物权，是吗？好、哦、是吗？那在概念上虽然想象起来怎么样是不可能的，好、哦、是不太有啊，不是说不可能，是有矛盾，但是现实上怎么样？只要不违反。肯定说好，现实上怎么样？只要不妨碍到他人的，好，他共有人的使用收益的这个情况，你像怎么样？他当然可以就怎么样？针对我的应有部分，好，针对我的应有部分怎么样去设立用益物权？好，去设立用益物权。好，最典型例子什么？最典型例子什么？最典型例子怎么样？今年怎么样？甲乙丙三个怎么样？另有什么契约？另有分管契约。好，另有分管契约。这时候怎么样？甲有小 A， 乙有小 B， 丙有小 C 嘛？这种怎么样 ？A、B、C， 甲可以就这小 A 怎么样去使用收益嘛？有问题？有问题？就可以就特定部分去使用收益的情况下，我们这种怎么样？当然，甲可以针对这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设定什么权？设定 B 上权的 D， 使得 B 怎么样在这块小 A 上怎么样可以盖房子呢？有问题？调换一组哦，可以吗？这样子的设定怎么样？合不合法？合法吗？会不会去破坏乙丙的使用收益？会不会？也不会，哦，也不会嘛。那法律有没有禁止去规定这样子的设定？也没有嘛，哦，也没有嘛。所以在概念上，我在概念上，现在许老师哈就认为怎么样，在这个用益物权部分，哦，用益物权部分，这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可以让他去设定的，有问题？有问题？好，有问题。好，这是一个用益物权，好，用物权，在不妨碍他人的使用收益的情况下，也可以针对这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怎么样去设定用益物权，好，设定用益物权。好，来，我们看，来68页，好，68页，来，这统一做和早期的工作，好，传统工作细节。来，用益物权是什么收益？具有排他性，应有部分怎么样？仅为所有权的抽象比例，两者具有本质上冲突，好，故应有部分不得设定用益物权。好，那怎么样？肯定做谢产权老师哦。好，近代物权的趋势量已从所有的概念量演变至利用和利用、使用、收益和利用中心之观念。好，那关好，共有人就共有物权应有部分，既有用益权和用益权，只能将其应有部分量设立用益物权是他人，他人使他怎么样益得就共有物量为使用收益，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谢产权老师认为，只要怎么样不妨碍他共有人的使用收益的情况下，这种怎么样应有部分还是有可能怎么样设定用益物权啊？有问题？有问题？好，那再怎么样回归到它的本质上，应有部分什么？应有部分叫什么？所有权嘛，好，就是所有权嘛。那既然是所有权的话，我当然怎么样可以嘛？好，可以去设定用益物权，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哈，这个谢产权老师你去肯定做看法。好，那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考过98页，好，考过98页律师哈，这个等一下我们后面有这个题目就看到这个观念，好，这个观念。好，再好第三个出租啊，出租，好，出租，好，来69页，好，69页，来出租怎么样？通说跟实物件怎么样？采取肯定说啊，来注意啊，应有部分和出租，何为出租？应有部分和出租，概念上可不可以出租？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嘛，有问题？但是可以嘛，有问题？当然是可以嘛。我把我三分之一应有部分，那什么叫应有部分？抽象所有权的比例嘛。那而且怎么样？依照刚刚所讲的818条，818条什么？各共有人怎么样？按其应有部分怎么样得就共有物的全部为什么使用收益嘛？有问题？那既然怎么样，它可以就有那怎么样 三分之一用分按共物的全部去使用双鱼化，那既然是使用双鱼曲线，使用这个使用双鱼曲线可不可以移转给别人？可不可以？使用收益的曲线，我可不可以移转给别人？但是可以吗？有问题。那今天我们在民法里面将使用收益的权限移转给别人所成立的契约是什么契约？使用借贷叫什么？主力嘛。有问题。有偿叫什么？主力嘛。无偿叫什么？使用借贷。有问题？有问题。既然是可以的话，好，可以的话，既然是概念上怎么样，不会互相冲突矛盾的话，这时候怎么样？我们当然可以这样搞，三分之一的义务部分怎么样？设立怎么样？不是设立啊，出租给他人去使用，有问题？尤其在怎么样？一样嘛，好，一样嘛。举这个例子呢，尤其在怎么样？甲、乙、丙三个人对于这个 A、B 怎么样有分款契约的时候，这时候怎么样？甲有三分之一的 A 嘛，好，乙有三分之一的 B 嘛 ，B 有三分之一的 C 的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甲我当怎么样？可以加我三分之一的义务分，也就是怎么样？使用收益 A、B 的好小 A 的这块部分怎么样？出租给 B 嘛？有问题？有问题？但是要注意哦，但是要注意哦。王哲健老师跟谢占群老师都肯定应有部分可以出租，但是要注意哦。今天怎么样？我出租的标的物是什么？标的物是什么？是小 A 吗？我出租的标的物是小 A 吗？是小 A 吗？是小 A 吗？答案不是哦。我今天出租的标的物，我今天怎么样？甲跟丁成立租赁契约，421条的租赁契约，租赁契约的标的物是什么？标的物是什么？标的物注意哦，不是小 A 哦，不是小 A 哦。我的租赁的标的物是什么？是甲的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有问题？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注意哦，这个不一样哦，哦不一样。如果是小 A 的话，如果今天我的租赁的标的物，我在甲丁之间的租赁契约的标的物，在契约上所讲的，如果是小 A 的话，这时候怎么样？是不是应有部分出租？就不是应有部分出租，而是用怎么样？就小 A 这个特定的共有物的特定部分的部分怎么样去出租？这时候这里租赁契约是什么样的租赁契约？这时候怎么样？是不是民法819条第一项所讲的处分？不是哦，不是哦。这时候怎么样？如果是出租的是小 A 这个特定的部分的话，这时候怎么样？涉及到法条是哪一条？注意哦，这时候涉及到法条是什么？就不是819条第一项，而是什么？而是820条的共有物的管理这个条文呢？有问题？有问题？所以要注意哦，所以要注意哦。自己在这个题目里面，这个例子里面怎么样？自己怎么样？写清楚，好，自己不要记清楚哦。这里面写清楚，注意啊，这个怎么样？今天的租赁的标的物并非小 A， 好，并非小 A， 而是什么？而是甲的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有问题？有问题？好，这两个不一样哦，在法律上的概念上怎么样？看起来是一样的，就实际的结果也怎么样？一样，就是怎么样？丁取得对小 A 的使用收益，但是就法律的，好，法律的本质、法律的性质上怎么样？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哦。有问题？好，适用的法条不一样。如果是出租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是适用哪一条？是适用819条的第一项，好，第一项。但是如果是出租的是小 A， 标的物是 focus 在小 A 的话，这是怎么样？这时候是820条的规定。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这时候如果怎么样？那819条第一项跟820条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这时候如果是819条第一项的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出租的话，请问一下，需不需要经过一并同意？需不需要？需不需要？需不需要819条第一项的三分之一应有部分去出租的话，需不需要乙丙的同意？需不需要？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因为它什么？它是抽象所有权自己的去出租嘛？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但是如果是怎么样？就特定的小 A， 好，小 A 这一块，如果去出租的话，这时候怎么样？需不需要经过他人同意？需不需要？答案是需要，必须要经过好甲乙丙三个人的同学。等一下会讲到多数决单，好，多数决二分之一超过二分之一的应有部分人数超过二分之一，或者怎么样，应有部分超过三分之二人数不计算的多数决怎么样才可以怎样才可以成立租赁契约？有问题？有问题？好，那所以哦，好，所以这个，好，所以这个出租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啊。好，所以哦，好，所以注意有没有下面框框口这个注意有没有？来，此出租怎么样？人指应有部分出租。好，如系特定部分 是出处怎么样？旁边记住你小 a 嘛，这怎么样？这是人一八二零条，旁边记住你要多数决，好，多数决去除掉，而非你看八一九条的不需低下的不需要他共同的同意。好，这两个不要，好，不要，好。但最后啊，一有部分抛弃，好，有部分抛弃哦。好，共产共有抛弃怎么样？不要这个意思表示其抛弃的再有权。好，共有抛弃，来共产的抛弃怎么样？抛弃什么行为？什么行为？什么行为？抛弃是一个什么？叫你有配嘛？叫你配什么？它是一个什么行为？它是一个单独行为嘛？有没有？叫你配的单独行为有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几个？好，忘记了，好，忘记，忘记，忘记了。哎，考试会考了，好，会考。那选择题会考吗？是会。下列何者行为为单独行为吗？会怎么样？下列何者行为非单独行为吗？那这种怎么样？你要判断出这个是不是单独行为吗？有问题？之前有教你配了几个单独行为？来，考试还考了单独行为有哪些？有哪些？有几个？第一个怎么样？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第一个怎么样？捐助行为，好，这个法人这个财产嘛，有没有这个财团法人的捐助行为，财产的捐助行为，这是一个单独行为吗？还有什么动这个所有权的抛弃，好，所有权抛弃，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债务的免除吗？好，债务的免除吗？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代理权的授予吗？好，代理权的授予吗？好，代理权的授予吗？代理权授予什么行为？代理权授予什么行为？啊，单独行为吗？有问题，刚刚是讲吗？单独行为吗？还有什么？遗嘱吗？好，遗嘱行为吗？遗嘱行为吗？好，遗嘱行为吗？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债务的免除吗？有问题，讲过了吗？啊，讲过了哈，讲过了。还有什么？形成权的行使吗？有问题，形成权的行使吗？形成权什么权？就行政权嘛。好，行政权授予什么行为？单独行为吗？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讲过了吗？这些面都是爱考的吗？好，爱考的这个，好，这个单独行为啊，好，考试面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啊。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些哦，就是好这个好抛弃，好这边好衍生出来的。好，那再如果是不动产共有，来不动产共有的话，这怎么样？这时候谁说有？这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讲不想啊，三分之一有部分啊，这怎么样？我要抛弃，好抛弃。那这怎么样？第一个，因为怎么样？因为不动产的物权变动必须要经过什么？要经过什么？要经过什么？登记嘛。所以这是怎么样？第一个，甲怎么样？不能说怎么样？我说我要抛弃 A 一的三分之一有部分，我不要了，跑掉了，他要跑走，好，跑走了。那这怎么样？这样子抛弃有效是无效？还是没有发生法律上效果嘛？这怎么样？甲如果真正要去抛弃 A 一的三分之一有部分的话，必须要干嘛？就像地震机关去做登记嘛，抛弃所有权的意思嘛，有问题？好，那接着抛弃之后怎么样？抛弃之后这个时候三分之一有部分归谁所有？归谁所有？归谁所有？归谁所有？乙还是丙？归谁所有？还是乙丙各一半？按其有问各取一半？谁所有？谁说？谁说有？谁说？谁说有 ？A 甲所哎 ，A 甲不是甲哈 ，A 乙所有 ，B 丙所有，然后 C 乙丙各一半 ，D 乙上这边答案选，答案选。C 错，没有啊，答案选 D 以上这边，答案谁所有？答案是国家所有，有没有你？有没有你？答案是国家所有。来，我们看土地法，好，土地法第十条规定，好，土地法第十条规定哦，来。来六十九页，好，六十九页哦。抛弃之后怎么样？应有部分由何人归属哦？如果怎么样？他共有人归属跟区分说好，他共有的好这个好，他共有归属说什么？台币好，台币姓名哦，还是稍微注意一下 OK。来区分说王泽宪跟谢在权老师哦。第一个，如果是动产的共有的话，怎么样？除法律第二个规定外，其他共有人怎么样？等于共这个怎么样？现在无足的现在，现在是怎么样？可以取得所有权，但是怎么样？不动产的共有的话怎么样？除法律另有规定，规定怎么样？归属于国库啊，有问题？好，土地法第十条第二项参照，有问题？好，所以怎么样？国家自得条款，有没有？好，国家自第一法律怎么样？你抛弃哦，你拍谁？我的哦，一切归公，好，归公，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哦，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甲抛弃怎么样？这时候乙丙啊。第一个呢，移民就说：“哎、欸，拜托啊，拿钱送给我，我给他送，送干嘛？ 抓到哪里？别说正岁嘛，好、哦、正岁，正岁侠户，正元是受正侠户，正元要付钱哦，懂吗？接遗产税的纳税义务人谁？是赠与人哦，不是受赠人哦。所以这个怎么样？甲要把土地送给乙跟丙的话，怎么样？甲自己怎么样？好、哦，还要自己负担赠与税哦。好、哦，这是怎么样？好，甲当然就赔，好赔，好，除非怎样？你要帮我负担，有问题？好，赠与税转嫁给乙跟丙嘛。好、哦，那但是怎么样？但是有可能怎么样？这个赠与税太高了，乙丙拿不出钱来，有没有？好、哦，这是怎么样？干脆就不要，好，干脆就不要了，有问题？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好，甲乙丙，好，甲乙丙，好，直接这个，好，抛弃，好，这个甲三分之一也不会抛弃哦。这时候他的法效怎么样？归属于国库哦，有问题？有问题？好，再来，好，再来，好，再来，好，七十页，好，七十页，好，第二个，我们看这个共有物的处分啊，好，共有物的处分，好，那这里的共有物的处分，好，共有物处分啊，来，共有物的处分，这里的共有物是什么？是怎么样？是指共有物的特定部分的处分。也就是说，怎么样？今天我八一九条第二项所讲处分呢，不是指怎么样抽象的部分处分啊，不是指抽象的部分的处分，而是怎么样就这个物的特定部分、特定部分、特定的某一个部分或特定怎么样整个 A、B 的全部啊，全部去做处分的动作啊，去做处分动作。好，这是八一九条第二项共有物的处分。好，来我们看这个共有物处分概念哦。来，七十页啊，七十页。来，原则它是一个全体同原则啊，全体同原则八一九条第二项哦。来，共有物的处分变更及设定负担，应得共有人全体之同意，应得共有人全体之同意，应得共有人全体之同意。好，所以八一九条的第二项，好，第二项怎么样？原则上怎么样？必须怎么样？经过全体共有人的同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考试就按考，好，再按考啊，考你啊，八一九条第一项跟第二项之间的区别啊，有问题？有问题？来，八一九条第一项我们是讲什么样处分？它是什么处分？应有部分，是一个什么抽象所有权的概念吗？好，应有部分。那如果是应有部分处分，怎么样？需不需要经过别人同意？需不需要？需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不需要，只要我自己怎么样愿意就可以吗？但是如果怎么样，就共有物的特定的部分哦，我可以怎么样具体的特定是指出是哪一块，好，哪一块 A、B 的哪一块怎么样去做处分动作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这样子特定的处分的话，就必须要经过怎么样全体共有人的同意，有没有？为什么 ？Why？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假设说，我把 AD 重新画干净一点，呵呵，太脏了，好脏脏的。好，假设A 小 A 小 B 小 C 嘛，对不对？好，假设说怎么样？我就 AD 的这一块，小 A 这一块怎么样卖给了 B？处分啊，这卖给了丁，哦，那做移转登记化，七五八条第一项移转登记化，好，移转登记化，好，这时候怎么样？来，请问一下，卖了这个小 A， 请问一下，为什么要经过全体跟我同意？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Why？ 因为这小 A 的每一个点怎么样？每一个点怎么样？小 A 的每一个点的话，这是什么？甲、乙、丙都有什么？三分之一的所有权吗？有问题？条文列举了，可以吗？好，可以吗？就这一块小 A 的特定的这个部分呢、啊，每一个点怎么样？甲、乙、丙都有什么？三分之一的所有权吗？有问题？那一样嘛，相同道理，如果我要卖的是 B 呢？小 B 的部分呢，每一个点，小 B 上的每一个点怎么样，甲乙丙也都有什么三分之一嘛？有问题？一样，相当理由。如果要卖的是小 C 的话， 小鸡上的每一个点量甲乙丙都有三分之一。既然每一个特定的这一整一块地，这一块大 A 的这块地一样，每一个点各有甲乙丙都各有三分之一的话，所以这怎么样？既然我要处分这特定部分，每一个特定部分，每一个特定部分上的每一个点都有三分之一，每一个都有三分之一的话，这时候怎么样？我要卖，我要去做处分的动作。当然怎么样？要经过什么？经过全体共有人的同意。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不懂的举手。这样子讲应该很清楚了吧？为什么要全体共有同意？这样子很清楚了吧？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所以有两个量所 focus 的点量不一样哦，不一样。那今天应有部分为什么不需要经过人家同意？为什么？因为我处分是什么？我自己的所有权嘛，当然是不需要经过别人同意。但是如果处分是特定部分，好，每一个点的一个特定部分嘛，那这时候怎么样？每个特定部分每一个人都有什么三分之一的所有权，所以要处分特定部分，当然要经过怎么样？全体共有人的同意。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啊！所以考试怎么样？就是这时候怎么样？就要去叫去判断了。这时候怎么样？如果是八一九条共有物的特定物，好，特定的这个处分，这时候怎么样？题目就有讲哦。接着怎么样？甲乙丙怎么样？就 A、B 各有三分之一，然后怎么样？然后这时候甲乙丙三个怎么样？有个分管契约，好，分管契约。这怎么样？甲有小 A， B 一有小 B， 丙有小 C， 各就 A、B、C 三个小 A、小 B、小 C 怎么样？各自的去使用收益，好，使用收益。这时候怎么样？甲各位主要怎么样？今天我就 A 小 A 怎么样？可以怎样去不用经过乙丙同意，把这个小 A 的部分怎么样处分卖给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答案是怎么样？不可以哦。有问题？因为怎么样？分管契约是什么？债权契约嘛，它会不会影响怎么样？乙丙就在小 A 的部分，他们都各有三分之一所有权事实，会不会影响？不会影响吗？这时候怎么样？分管契约只是什么？使用收益嘛，跟所有权这种同意权怎么样？不一样，有问题？懂我的意思吗？好，懂我意思吗？好，懂我意思吗？好，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这个甲把小 A 的特定部分所有权让与给丁，好，让与给丁怎么样？如果未经好乙丙同意的话，这是怎么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分？它是一个什么无权处分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所以这是怎么样？乙甲跟丁的，好，甲跟丁的就 A、B 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它的乙转关系怎么样？这是怎么样？就用无权处分的关系去做处理？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要这个无权处分概念，那这边一定要特别特别这个注意啊。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啊，这个是第一个，好，八一九条第二项的，好，这个八一九条第二项的这个共有物的特定部分这个处分，好，这个概念上要特别特别这个注意。好，那考试中怎么样？八一九条第二项、第二项怎么样？来怎么分？是怎么样？考试中很简单，好，很简单。为什么简单？因为怎么样？只要考到八一九条第一项，它一定有什么概念出现？一定什么应有部分呢？那应有部分怎么用文字来表达？就只能用应有部分这四个字来表达。有问题？他有没有办法把纸画出来？没有办法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只要看到应有部分，你只要看到题目上有应有部分这四个字，怎么样？答案一定是什么？八一九条第一项。有问题？考试有没有很简单？很简单。你要让他看到题目里面有看到应有部分这四个字，怎么样？按你解决的方法就一定什么八一九条第一项有问题。那如果没有应有部分这四个字，它就一定什么不是八一九条第一项，有没有问题？那就是八一九条第二项或什么八二零条规定，有问题？有没有简单？很简单吗？好，就是这样子分，没有很困难吗？有问题？有问题？好，就这么简单，好，就是这样。只要看到题目里面应有部分有这应有部分这四个字，按你的答案怎么样？一定是什么八一九条第一项啊？如果没有出现应有部分这四个字，那答案一定什么？处理是八一九条第二项或什么八二零条规定？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好，会不会搞错？会不会搞错？啊，不会搞错，有问题？好，就算你刚刚好，我刚刚讲的一个小时的废话，你都听不懂，好，没有关系，怎么样？但是怎么样？你看到八一九条的应有部分这四个字，就知道怎么样？考试考八一九条第一项，有问题？那其他的是八一九条第二项或八二零条规定，好，这样子会了吗？好，没问题。好，所以关键点是什么？刚刚我三十秒前说讲话，有没有？好，其他一个小时前重不重要？好，开玩笑，很重要，必考，好，必考。 每年考，不是每年考，就是几乎年考生每年都会考，考生考，考生遇到共有考题，老师考这些东西啊。好，好，来，好，接着，好，接着，来七十页，好，七十页，来，我们看第一个所谓的这个处分，高人工的处分，好，处分，来，第一个你看这个处分啊，来，民法上处分怎么样？我们看发什么？最广义的什么？处分是什么？事实上处分加什么？法律上处分，什么叫事实上处分？怎样事实上处分？每次讲这个我就很兴奋，怎样事实上处分？好，每次讲到这个再表演一次，有没有？怎样事实上处分？怎么样？你们好，事实上处分，啊，好，我就觉得很热，好，就觉得很热，好，看事实上处分有问题，可以看到再看一次，好，开玩笑啊，好，事实上处分。好，市场主任，好，这是市场主任，有问题，好好新招，好，想要新招，好，好，那市场主任，那另外呢，法律上主任包括什么？什么？债权行为跟什么？物权行为，有问题，那最狭义的主任呢，就是什么？物权行为了，包括什么？狭义的物权行为什么？准物权行为了，有问题，懂我意思吗？好，可以吗？好，这个我们讲过很多很多次了。好，请问一下这里819条第二项主任包括什么主任？第一个怎么样？当然包括什么？市场主任，有问题，有问题。事实上处分当然是 OK 吗？有问题。比如说我们讲甲乙丙，好，土地看不出来了，好，在怎么样？我看盖什么房屋嘛？甲乙丙呀，三个人共有这个 A 屋嘛，好，共有这个 A 屋嘛。这个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甲觉得这个 A 屋的屋顶怎么样？盖这样怎么样？太逊了，有没有？拉惨哈，不符合怎么样？现在审美观念。所以这个怎么样？他考虑建议怎么样？把这个好屋顶啊改成什么？改成这样，改成这样，改成。好，改成这样，好，改成这样，明白吗？改成这样，这样才符合怎么样？好，美学，好，明白吗？好，这个大家有看过这个这样子的那个房屋在哪里？东海大学吗？好，它那个教材嘛，就成这样了。我第一次去东海大学看，哇，好酷、哦！好，之后在土地上看到哦，那这是哦，那有一次我去高铁，好，台中的高铁上上课，好，其实那也不是第一次去啊，第一次去是。还蛮早以前哦，三四年前哦，去东海大学怎么样？去开那个什么讲座，好去那个好上那个讲座，好高点啊，就是早去上那个民法的那个讲座，好物权那个修正讲座，然后就第一次看到那个，那是我第一次去东海，那没有不是第一次去东海，是第一次看到那个教堂，因为怎么样，每次东海都好。去夜市嘛，我晚上去的，对，这样都回进去里面看到那个教堂，黑夜的看不到，对啊。但那时候我去白天去嘛，晚上去嘛，啊，中午去的时候看到，哎，很特别嘛，哦，很特别。好，好，那好，那这个东海教堂，对吧？那这时候怎么样？我把这个教堂怎么样改？啊，不是教堂哦，我把这个屋顶怎么样改成这样？这时候怎么样？哎，屋顶谁的？屋顶谁的？甲、乙、丙三个怎么样？都在这个屋顶上怎么样？各有三分之一嘛，有问题。所以这个怎么样？建议怎么样？我把屋顶从这样改成这样，这是一个什么处分？事实上的处分，有问题。那所以当然是要经过怎么样？甲乙丙三个人全体的同意嘛，有问题。好，再来第二个债权行为，需要建议怎么样？比如说怎么样？将三分之一的小 A 地怎么样卖给了丁？好，卖给丁。这个怎么样？需不需要乙丙同意？需不需要？好，这时候就要看建议怎么样？甲跟丁之间的债权行为关系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有效啊！为什么有效？为什么有效？为什么有效？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天有效吗？还有什么？我们有天有效是吗？只对了三分之二，还有什么？三分之一错的？那三分之一什么？甲是自己是什么所有人吗？所以就这个买卖契约的三分之一，好奇怪哈、哦！买卖契约的三分之一它是什么有权处分嘛？但是另外就怎么样？乙丙的三分之二它是什么无权处分嘛？有问题？但怎么样？但怎么样？负担行为怎么样？负以行为人对于标的物怎么样有处分权威要？所以这是怎么样？买卖契约债权行为一律怎么样有效？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债权不管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都会有效。这个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这个债权契约需不需要全体共同同意？就不需要了。有问题。所以王哲健老师啊，好，王哲健老师怎么样？好，负担行为坦白上，因为怎么样？负担行为不以行为对标的物有处分权要。所以这边的全体同意原则怎么样？不包括，好，不包括负担这个债权行为负担行为啊。好。那处分行为当然是一定的，好，一定的，我也讲过嘛。建议怎么样？只要在民法中看到处分两个字，一定是什么？ 一定包括什么？一定包括了处分行为，有没有？好，最下一个处分行为，好。再好，所谓变更是怎么样？对，雇员本质有所变更，比如说农地变低。好，第三个，所谓设定不再怎样？设定担保无权或有义务权，也怎么样？经过权利同意。好，违反效果，好，违反效果。第一个怎么样？对他购人怎么样？不成效力。好，对他购人不成效力。但是因为怎么样？他是什么？无权处分，好，无权处分。所以最后怎么样？该想到什么？无权处分想到什么？想到什么？法律行为加无权处分想到什么？善意受让，有问题？有问题，好，有问题。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如果以那样，好，这个第一呢，好，第一呢，好，假设说怎么样？接怎么样？乙丙题目就很怎么样？这种乙丙为了规避什么债权怎么样？对乙丙的这个财产怎么样去做什么强制执行？所以这怎么样？乙丙同某虚伪将他三分之二的应有部分，各三分之一应有部分怎么样？乙转天将，好，同某虚伪，好，同某虚伪的。好，这种怎么样？这种怎么样？同某虚伪意思表示怎么样？无效，第一条规定，八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嘛，第一项的同文，通过学历表示怎么样？无效嘛。所以这个怎么样？虽然甲是名义上所有人，但实际上所有人是乙跟丙嘛，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怎么样？甲未经乙丙同意，将整块大 A 怎么样卖给丁？这时候发生什么关系？发生什么？出卖含植物嘛，有问题。就甲的三分之一什么？出卖自己植物，但是就乙丙三分之二什么？出卖含植物，这是一个什么？无权处分嘛。那第一个甲丙这些买卖有没有效？有效吗？有问题。那乙丙的这个乙转登记行为呢？乙丙的三分之二的应有部分乙转登记行为呢？效力为例嘛。这时候怎么样？法律学家务权主观想什么？善意受让。这时候怎么样？如果你信赖怎么样？甲的乙转登记嘛。这时候乙丙都已经乙转给甲，甲是所有权的话，这时候怎么样？第一照第表规定七五九条之一的第二项，它可以怎么样？善意取得整块 A B 的所有权，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听得懂吗？听不懂举手，可以吧？好，可以吧？这很简单吗？有问题？好，但是呢，如果怎么样，丁是恶意的，比如说怎么样，没有刚刚我所讲的怎么样，乙丙怎么样，乙丙通某虚伪给甲的这个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丁一定怎么是乙，丁一定是恶意的，有问题？丁一定是恶意的，这时候怎么样，丁在土地的权状上怎么样，一定看出来怎么样，甲乙丙各有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有问题？这时候怎么样？甲好丁未经乙丙同意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他所受让乙转登记的时候，第一个好，第一个好，第一个第一个怎么样？地震机关当然不会让他去乙转登记嘛，有问题？有问题？那如果怎么样？丁有办法让地震机关乙转登记的话，这一定什么？有什么伪造文书的问题啊？或者怎么样？使公务员那样奔宰不实的问题啊？有没有？这时候怎么样？如果是乙丙的话，一定要告定怎么样？告丁某，哦，告丁某伪造文书嘛，还有什么使公务员奔宰不实嘛？哦，这个一定要告他，哦，一定要告他，有问题？好，那所以啊，哦，所以基本上，哦，在一般呢，如果是合法情况下，这种怎么样？地震机关当然不会让他去移转登记嘛，有问题？那如果万一不小心他移转登记，这种怎么样？会变成什么？公务员跟国家赔偿问题，好，哦，没有？哦，这是什么？实务上会发生的事情嘛，有没有？国家赔偿啊，然后这个很薄嘛，哦，基本上考试哦。其实我真的觉得，以后你当律师当法官，知道考试题目怎么样，永远是最简单、最单纯的啦。好，就考你这个真题而已。好，其他的相关衍生的东西怎么样，都不会考你。好，但是如果是这是一个实力问题哦，丢给你。我问你怎么样，如果你是乙丙的律师，你要怎么去主张？不是考民法而已，全部都其他，全部都讲。那你要怎么去主张？就我刚刚所讲的，有没有？好，那这种怎么样？第一有可能懂，是伪造文书啊，使公务员正在不实啊，有没有？乙型 B 明吗？好，这种怎么样？就讲到这边，考赔偿，好，要赔钱或者等之类的，好之类的，有没有？好，这个当事人之间权利关系，好，就这样去主张嘛，有没有？好，那我来好 focus 在民法的话，好 focus 在民法的话，好，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乙丙，好，乙丙怎么样？好，对于丁怎么样？好，这时候怎么样？他是无权处分嘛，所以这怎么样？对乙丙来讲，回归到一一八的第一项条文，这时候要看谁？没有办法，丁是二月的时候看谁？看乙丙的，乙丙怎么样？同意就有效，乙丙如果不同意怎么样？就确定的无效，有问题？好，这时候如果乙丙不同意确定无效的话，这怎么样？甲丁怎么办？甲丁怎么办？甲丁怎么办？这怎么样？丁可以向甲说什么？抓什么？主张什么？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嘛？有问题？好，这是第一个嘛。另外怎么样？丁也可以向怎么样？主张什么？哎，虽然说怎么样？乙丙的出卖部分怎么样？不好，无效，无效。但是对你甲而言怎么样，还是有效的，懂我的意思吗？甲还是自己的 三分之一的业务部分吗？三分之一的特定，好，三分之一的业务部分还是怎么样？可以出卖，好，出卖。所以在这边实物间接，好，实物间接哦。来，我们看七十页上面哦，好，七十页上面 B 的这个部分，来，订约共有怎么样？与受害人之买卖契约怎么样？人为有效，得其有怎么样？人与因有部分，而与他怎么样成立共有关系啊？也就是说怎么样？今天订如果没有办法善意取得的话，这时候怎么样？第一个怎么样？第一个，他可以向甲怎么样主张损害赔偿？好，损害赔偿，好，这是当然。第二个怎么样？第一个也可以怎么样？请求甲怎么样让与他的应有部分？好，实际上出卖是什么？让他的应有部分嘛？有问题？有问题？实在怎么样？第一个什么？乙丙怎么样？跟乙丙怎么样共有这块 A B， 甲就退出了共有关系，让丙去跑去怎么样跟乙丙来共有？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所以好，这个概念那就要特别注意哦。那既然怎样，丙跑去跟乙丙来共有的话，这时候乙丙可以装什么？可以装什么？可以装什么？这时候就变成什么？甲把三分之一的应有部分让与给丁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乙丙可以对甲丁主张什么？优先购买权，优先承买权。四十五分钟前所讲的，忘记了，有没有？是不是？是啊，有问题，就是应有部分的让与嘛。这时候怎么样？乙丙可以对丁主张什么？优先承买权嘛，有问题？好，那怎么样？就是同样的概念，有没有把它串在一起嘛？哦，都串在一起嘛。好，要活用哦，哦，要活用。你刚刚说学到概念怎么样？要活用，要学以致用，要举一反三，有问题？有问题？好，好，那这个最高法院8293判决，好，就是刚刚我所讲的这个实物间接。好，那这个回去了，要稍微注意一下。好，那在例外，好，原则就有什么？就有例外，例外多数决的部分，好，例外多数决。好，那这个例外多数决啊，好，其实呢，就是土地法的34条之一的第一项，好，34条之一的第一项，例外多数决，土地法34条之一的第一项规定。好，34条之一的第十项，好，我把这边给擦掉。好，来这个多数决概念，好，多数决概念，好，来这个重点，来第一个多数决，好，多数决，好，多数决这个，好，多数决的这个标准。啊，多数决标准，啊，多数决标准。那什么叫多数决？啊，多数决，多数决的标准。第一个怎么样？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啊，第一个标准怎么样？应有部，啊，应有部怎么样？应有部分大于二分之一，加上人数，加上人数。大于二分之一，注意哦，好，注意哦，注意哦，它是什么鱼？大于哦，大于哦。如果等于二分之一，刚好等于二分之一，算不算？不算哦，不算哦，刚好等于二分之一怎么样？不算，一定要怎么样？大于二分之一，大于二分之一，有问题？好，应有部分过半数，加上怎么样？共人人数过半数是过，好，是过。看法条文知识，过，好，过，过就是超过二分之一，刚好等于二分之一怎么样？不算，好，不算。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好过。好，所以一或二，好，有了，只要符合其中一个就可以了。或者怎么样？应有部分。怎么样？超过三分之二，那这时候怎么样？人数就不予计算，好，人数就不予计算。只要怎么样？应有部分大于三分之二就可以了。应有部分大于三分之二就可以了。注意哦，是大于哦，不是等于哦，等于怎么样？不算，不算，一定要大于三分之二才可以的。好，这是多数决标准，好，这个最重要。好，来，我们接着看，来，所以你看。土地法34条之一的第一项规定，来，共有土地关系的两户，其处分可以及设立地上权、有利权、地权或地权，一样共有人过半数其应有部分，合计过半数之同意性质，明白吗？好，共有好 所以共人过半数即阴有部分，过半数啊合气同一行之。但你看阴有部分欲三分之，有没有？欲就是说超过啊，大于三分之，怎么样？记得住，不予计算啊，不予计算。好，那是不过数学标准啊。另外怎么样？因为怎么样？不动产资源有限，而全体共人同意怎么样？有其困难，所以少数共人反对其怎么样？对土地怎么样？也有造成一下对于。对物的利用量怎么样？好，通用不机器，故土地法量即通过多数选择怎么样促进不动产公物的有效运用？有效运用。好，但是它的标准，好标准。第二怎么样？适用的对象，好适用对象。好，也就怎么样？今天多数选所适用的这个情况，好，多数选适用的对象就是情形有哪些？好，哪些？来，个体，好，第一个个体怎么样？土地及建筑改良物，土地你看，土地当然你看，土地就是土地嘛，好，有问题。那什么叫建筑改良物？基本上是什么？房屋啦，有问题。建筑的改良物，好，建筑改良物，好，那就是指房屋啦，好，多半，但不止，好，不限，不限，好，不限，但是多半怎么样？房屋啦，好，房屋，好。第二，好，法律事实，好，法律事实哦，好，就是怎么样？第二，好，那处分，好，处分嘛，还有什么？好，处分，好，还有怎么样？设立怎么样？好，地上权，好，处分、变更、设立地上权、永定权、优优地权，好，解决的是什么？设立有义务权嘛？好，所以第二，来处分，好，处分，来是否要适当处分？好，这是我们要学说有争议，有否定说、肯定说等等，好，那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就可以了，好。是否好包括无偿好是否包括负担行为好是否包括负担行为好这个好王子讲师跟谢老师老师那这边叫好这个有争议啊但是要注意哦好注意一个重点在什么在于无偿行为无偿行为无偿行为怎么样不包括在内也就是怎么样今天我对共有物好共有物今天是土地或建筑改良物的无偿行为无偿行为就不可以用多数决好不可以用多多数学性质为什么 why 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讲甲乙丙共有这块土地好跟我说 AD 好那怎么样甲夫乙妻们好甲乙是夫妻那丙是怎么样外人好外人好那这怎么样甲跟乙一样为了他的小孩的利益好小孩的利益有没有那这怎么样决定用多数学把这块 AD 怎么样无偿的赠与丙好无偿赠与丙那请问一下谁最可怜谁最倒霉有问题，因为怎么样，甲跟乙前面项超过三分之二，有超过，有超过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乙有没有超过二分之一？有吗？甲加乙那样三分之二，你们人数有过是二分之一，超过二分之一，有吗？所以这是怎么样？如果甲乙可以用多数决怎么样，把这个土地怎么样无偿赠予他的儿子丁的话，这是怎么样会侵害谁权利？丙的权利嘛，有问题。所以为了怎么样保护怎么样？好，保护这个少数第三号少数共有人这个权益啊。好，所以怎么样？来这边土地法的这个三十四条之一第一项的执行要点第三点啊。好，本法好本法条第一项所称处分怎么样？系指法律上及事实上的处分哦。好，但不包括怎么样无偿好赠与人无偿处分啊，不包括无偿处分信托行为及共有物的分割啊，不包括。信托行为其共有物的分割，记一下，记一下，好，记一下，不包括怎么样？无偿行为、信托行为跟共有物的分割啦，有问题？第一个，无偿行为刚刚所举的例子，可不可以？有没有办法理解？可以的，好，可以的。第二个，信托行为，什么叫信托？什么叫信托？什么信托？信托是什么？我将怎样？我将什么？所有权量移转给。对方嘛，好，第一段给受托人嘛，那他就怎么样使用收益嘛？但是使用收益利益怎么样归于自己嘛？叫什么自益信托？归于他的叫什么他益信托啊？有问题？大家有没有学过信托嘛？有学过信托？好，国考会考不会考，好不会考，对不对？但是实务上很重要，尤其当律师，好，这个你这个职业律师啊，那你。可能就会多少一辈子会碰到一件好信托案件，有没有？而且这个信托现在在我们这个实务上非常常见，好，所以信托法很重要，好，很重要，好，是这个好一个律师啊，好，常常去适用的法条是执行的。尤其如果你是做民商法案件律师，好，那这个信托法好是必备的工具，好，必备技能，没问题。按一种形式法的话，你看，你就算了，呵呵那你该说毒品啊什么，刀械弹炮管制条例好，那个可能就比较要注意哦。那这个。信托法还是要注意，还是要学的哦，还是要学哦。好，好，刑法律师也是很有趣啊。好，好，那 哈、哦，好，那这个哈、哦，信托行为哈、哦，那所以尽量怎样把授权移转给他人，然后怎样去让他人去使用收益嘛，让受托人去使用收益，那有人怎样，别人不同意嘛，好、哦，少数的比怎样不同意嘛，我觉得怎样，我自己来使用收益也很好嘛，哦，或怎样，哦，因为要移转给别人嘛，那这种怎样，哦，这个信托行为可能怎样会涉及到侵害他的这种好权利啊，哦，所以这个信托行为也禁止哈、哦，那这边信托法有另外的规定，好，那另外怎样，第四好，第三怎样，购物的。哥啊，好，共同分割，共同分割怎么样？这种怎么样？如果没有办法全体同意的话，这种怎么样？怎么办？是用，是不是就不能分割？不是吗？还可以怎么样？用裁判分割，我们等一下看到共同分割啊、哦，裁判分割嘛。既然还可以裁判分割，但怎么样就不可以用多数决去处理？有问题？有问题？好，所以这啊、哦，这个是要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所以你看，我们再下来 C 小 C 引发，是否要共同分割？但怎么样？可以吧？蔡英文，你说刚刚所讲的嘛，共有物的分割怎么样？这时候可不用多出血，答案是不可以。旁边自己注意，重要，打三个星星，重要，小心陷阱，小心陷阱。共有物的分割怎么样？一定要全体同意。如果是怎么样？如果是合意分割，好、哦，任意分割的话，这样共有人的合意分割的话，一定是怎么样？全体共有人的同意才可以，好、哦、才可以。如果全体共有人怎么样不同意的话，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就一定要走什么？走裁判分割，哦，走裁判分割，哦，不可以用多数决来分割。好，好，理由也是同样，怎么样？避免少数的共有人的权益怎么样被侵害？好、哦，比如说怎么样？把它分到怎么样最烂的那块地，有没有？基林地，好、哦，为什么？刚刚所讲，之前有讲到没有？代币，有没有？代币就分给他，有没有？那这个就不可以，好、哦，不可以。好。好，我听说，好，我听说，好，来在73页，我73页怎么样？是否方法怎么样？设定抵押权之行为，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答案是不可以，好，不可以哦。接着怎么样？今天819条所处理的是什么部分？819条第二项处理的是什么部分？特定部分的，好，特定部分。那既然是特定部分的话，好，特定部分的话，好，那这边设定抵押权，好，抵押权行为，来设定抵押权，来，抵押权本质是什么？它是一个什么物权？担保物权吗？那担保物权是什么？需不需要一个占有？不需要。那请问一下，多数决立法不一样吗？819条多数决立法不一样吗？819条立法不一样吗？在干什么？在什么？促进物的什么经济利用啊？避免这样少数人的反对，而怎么样使得这个物无法就达到怎么样有效的运用吗？有效运用。那这时候怎么样？请问担保物权有没有涉及到物权的这个标的物的运用？担保物权是干嘛？借钱用的嘛。好，担保避免量这个债务怎么样不履行的时候怎么样还去怎么样优先受偿这个权利嘛？那跟物的使用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嘛？有问题？尤其抵押权是一个什么不移转占有为前提的物权嘛？有问题？所以既然不移转占有，但怎么样跟使用收益无关？既然跟使用收益无关的话，就怎么样跟土地法34条之一的第一项多数决的立法目的，促进物的经济利用效益的这个立法目的怎么样无关嘛？既然无关，当然就不可以多数决，有问题？有问题，尤其这多数决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定？例外的规定，例外的规定。那例外要怎么样？从严解释，有问题？例外从严解释。所以今天担保物权既然跟物的使用收益无关，跟土地法34条之一多数决立法目的无关的话，这种怎么样？当然是不可以去使用，有问题？好，这是王晨老师跟谢泉老师怎么样？好，要通说都才否定所看法。好。在好在 B 好 B 好 B 来变更好变更为性质或用途的调整 C 设定地上权好那有变权地权或地权这种设定好用以物权啊好所以用物权好当然可以好那是否包括出租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包括出租但是不可以因为怎样出租是什么出租不是819条第二项而是什么而是820条共有物的管理啊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是哦这个哦共有物的出租好共有物的出租怎么样你去统一说来理由两个第一个共有物的出租怎么样涉及共有物的管理行为应设适用820条第一项规定好就第一个两言土地法34条之一819条第二项特别规定影响少数共有之力不以扩大其使用范围有问题好但是出租怎么样不适用土地法34条之一适用什么适用820条但是820条也是什么权也是多数决有问题96年、哦、sorry 98年修法怎么样把 八二零条原本是要怎么样？全体同意，改成什么？多数决啊，好，多数决。好，等一下，也会去看到八百二十条的修正，修正。那这个重点，等一下再跟各位同学详细怎么分析啊。好，只要注意哦，今天要出租就是什么？八百二十条，好，就特定部分出租就是八二零条规定。好。所以哦，这个79年第二次的民庭决议案，这个回去哦就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预标程式，好，预标程式，这个多数决模式，好的，好，还有通知程序，好，那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来，我们这样，好，这个比较注意的，好，需要注意的，记事页下面，好 ，A B C D E， 好，一大一，好大一，来，权利义务关系，好，权利义务关系哦，来。学说争议，好，学争议，好，也就是怎么样？今天在多数决的情况，好，多数决的情况，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来， 好， 今天甲乙丙，好，甲乙丙怎么样？把今天怎么样？决定把整块 AD， 不要搞得太复杂。来，甲丙共有一块 AD， 好 AD， 好，这时候怎么样？甲想要把这个 AD 怎么样卖给丁？好卖给丁，好卖给丁。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乙同意，丙反对。乙同意。丙，对，好，甲丙说我们要，哎，我们把 A D 卖给丁，好不好？那这时候丁，好，比如说什么建设公司，好，这时候怎么样 ？A D， 好 ，A D 怎么样？好，这个很有钱，好，很值钱。那这怎么样？好，这时候怎么样？甲乙丙，好，现在怎么样？就觉得，哎，这个地啊，既然怎么样，很值钱，所以怎么样？趁现在怎么样，卖给丁，好，卖给丁，好，假设怎么样？丁是算了，好，不要讲，好，那丁，好。是卖给丁，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乙，好，乙同意，好，同意，好了，那接下来怎么样？好，时机怎么样？好，这个好，这个卖，哎，时机又不好，好，那个卖那个地，好，地又长得那么特别坏，那卖掉好了，好，卖掉好了，那怎么样？丙反对，好，反对什么？哎，这是信义区最后一块土地，你们好，最后一块怎么样？好，可以盖办公大楼，好，大家知道信义区不能随便卖办公大楼，好，必须怎么样？它是属于 A 三的那种好区块，必须怎么样？地坪是3000米以上的。才可以盖那个办公大楼，好，弄这个很，这个办公大楼或什么，好像飙到15层以上的那个楼层，怎么样？必须怎么样？3000平以上，好，3000平以上才可以用。那如果怎么样？低于3000平，不可以，禁止去盖，好，禁止盖。那所以大家有看到那个新区啊，有很多地方怎么样，都盖停车场，那一定很贵。好，比如说怎么样，那个什么。华纳威秀后面那一块哦，在盖停车场，然后为什么在盖停车场？哎，那地都贵，那那里地随便卖怎么样？你就吃不好，吃不完嘛，哦，躺着过一辈子嘛。那为什么不卖？为什么？因为就算卖了也不能盖，懂我意思吗？所以他就先站在那边怎么样？放在那边怎么样？养地嘛，哦，收那个停车费，哦，收停车费去养那个地嘛，哦，等到怎么样？等到什么？等到那个平就是地怎么样可以弄起来，或者怎么样？台北市政府怎么样修改？好，修改这个法规有没有？好，那时候我们把这个限制给拿掉，那他们就又可以盖起来了，有问题？好，懂我的意思吗？好，好，好，好，因为这个曾经通过了，好，好，就是通过一个案例哦。好，那假设哦，新区最后一块土地有没有？好，那这时候怎么样？好，那这时候怎么样？丁想要去卖，好，乙同意，丙反对，好，丙反对，好，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然后这时候来了，如果甲跑去跟丁签约，好，签约卖了 A D 的话，好，卖了 A D 的话，好，甲丁签约，甲丁签约，好，卖了这块土地的话，好，卖了这块土地的话，好。这时候怎么样？甲乙丙丁四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要如何处理？好，要如何处理？好，来，还第一个，好，第一个，好，就以甲跟丁的这个好，甲跟丁的这个买卖契约。好，第二，来，李小丁，请问一下，甲丁之间的。买卖契约跟758条例下的移转登记，请问一下，小丁和小丁，第二，买卖契约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买卖契约有效是无效？有效是无效？ 有效是无效？有效嘛？为什么有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阿弥陀天有效吗？妈妈是没事，妈是妈的，哈哈，还有一个妈的，看到没有？妈是什么？有疑问的，有问题。那这时候怎么样？究竟什么有效？为什么有效？为什么有效？为什么样？是因为阿弥陀佛天你很虔诚，所以它有效，不是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怎么样？今天他们怎么学？他怎么学？他卖的是什么？土地嘛，土地有什么？土地吧，三十四条经的。多数学吗？多数学吗？所以这怎么样？谁同意？谁反对？谁同意？甲同意吗？甲同意，同意是他卖的。乙同意吗？同意吗？对不对？谁反对？丙，我反对，有没有？谁同意谁反对？有没有？大家看那个什么黑心七七一刀哦，谁同意谁反对？开马自达没有钱，好算好，好呀好，好，就那个刘德华跟那个什么。梁家辉演的那个，好算了哈，啊，回来哈，忘记那个，好，下次好，我就想到再跟你讲，好，要叫我笑哈，好，年纪大，好忘记，好，来，好，所以呢，甲乙这样同意嘛，并反对嘛，所以这个怎么样？既然甲乙同意，怎么样？超过什么？二分之一，超过二分之一嘛，所以它是什么？多数决嘛，所以怎么样？它有效嘛？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那另外，物权行为，物权行为。物权行为有效是无效？还效率有定？一样嘛？它什么学？啊，多数学嘛，所以它也会怎么样？有效？有问题？因为怎样？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一，怎样？三分之二，三分之二大于二分之一，有吗？是一有问超过二分之一的数有没有超过二分之一？有吗？所以怎样？多数学有效吗？有问题？所以这时候怎么样？甲丁之间的买卖权跟物权的移转行为怎么样？全部有效，好，全部有效，有问题？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来，再第二个，第二个，来。假如如果发生了债务不履行的情况，债务不履行的情况，这时候你看，这时候甲乙丙丁三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要如何处理？好，发生了债务不履行，好，好，所以债务不履行有可能分为什么样债务不履行？谁债务不履行？有可能谁？丁的债务不履行吗？比如说怎么样？丁卖的时候怎么样？比如说用十亿，好，十亿个这个 A 好买了 A D 好 A D 好十亿新区三千平的土地，好卖了十亿，好，那这怎么样？后来丁付不出这十亿来，这怎么样？谁可以对丁主张债务不履行？谁？谁可以主张债务不履行？谁？不。第一个，甲跟不相信，装债务不行，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吗？为什么可以？因为怎样？因为什么？甲是什么？契约的当事人嘛。既然是契约当事人，可不可以主张？当然是可以嘛。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再乙，乙可不可以主张？乙可不可以主张？乙可不可以主张？乙可不可以主张？乙可不可以主张？乙可不可以主张？乙可不可以主张？可不可以主张？乙可不可以主张？可不可以主张？乙是不是契约当事人？是不是？不是嘛？有问题？谁才是契约当事人？甲嘛？今天怎样？乙的名字有没有在契约里面出现？没有嘛？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是契约的当事人嘛？所以这怎么样？契只有谁才有契约责任？只有契约的当事人才可以主张契约上的责任嘛？所以乙可不可以直接对丁主张债务不履行？答案是不可以，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那丙呢？丙当然是更不行嘛，因为怎样？他不但不行，怎样？还不是？那不是不但不行，他本来就不行，因为他不是契约的当事人嘛，有问题？有问题？那这时候怎么样？不能主张的话怎么办？这时候怎么样？甲卖好，假设卖了这个啊十亿处境哈，十二亿好了，十二亿的话，这时候一人可以分多少钱？可以分什么？四亿嘛，有没有？那一人分四亿的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如果丁拿不出钱的话，这怎么样？这时候甲乙丙要怎么办？甲乙丙要怎么办？甲乙丙要怎么办？甲直接怎么样？向丁转了， 债务型。那乙跟丙怎么办？乙跟丙怎么办？乙要跟谁要？丙乙要跟谁要？要跟谁要？甲来要。有问题？甲来要。那丙也是要跟向谁要？向甲来要。有问题？好，那这种像甲乙丙之间的内部关系，好，内部关系要如何去处理？好，这是等一下的一个点嘛，好，等一下一个点。好，再来哦，好，再来哦，好，再来哦，是第一个。有可能是怎么样？丁在物型嘛，那我把它写在这。第二个怎么样？有可能谁在物型？谁在物型？甲在物型嘛。那这时候甲在物型的话，谁会来跟甲要？谁？丁会来跟甲要嘛？哦，好，好，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这时候。这样子画、哦、如果是甲债务不履行的话，这时候丁跑去跟第一个可跟甲要，丁可不可以向甲要？向甲怎么样？可以嘛？因为甲什么人？甲是契约的当事人嘛。那这时候乙跟丙呢？乙跟丙呢？可不可以乙来要？可不可以丙来要？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好，来这里的关系啊，甲乙丙跟丁之间的内部关系哦。来，我们看74页，好，74页哦。这边涉及到怎样？涉及到两种学说的争议啊。第一个叫做代理权的授予说。跟第二个处分权的授予说，也就是说怎么样？今天甲取得乙跟丙，乙跟丙的权利，去跟甲有效缔结这个买卖契约，他的权利，好，他的 background， 他的背景是基于什么样子的原因关系？好，基于什么样子的法律效果，甲可以取得代替丙跟乙去处分这一块土地啊，好，处分这个处分这块土地的这个权限。好，第一种叫做代理权的授予说，什么叫代理权？代理权什么？什么叫代理权？是以怎么样？以他人的名义嘛，以本人的名义，以他人的名义怎么样去做法律行为，叫做代理嘛？有问题？也是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以甲是获得了什么？可以用乙丙的名义怎么样去成立这个法律行为吗？如果处，如果怎么样成为？如果采取是代理权的授予说话，请问一下，契约当事人谁？契约当事人谁？契约当事人就是什么？就是谁？就是甲、乙、丙哦，有问题？有问题？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契约当事人就是甲、乙、丙三个人哦。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如果是采取代理权授予说的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如果是债务履行，好，第一债务履行的话，这时候怎么样？甲会不会主张？可以。乙会主张？可以。丙会不会主张？可以主张哦，有问题？那一样相反道理，如果是怎么样甲债务不履行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丁可不可以向甲主张？可以哦。那丁可不可以向乙主张？可以哦。丁可不可以向丙主张？可以哦。有问题？因为怎么样？这甲乙丙三个人怎么样？全部都什么？丁的契约当事人。有问题？这时候怎么样？既然有个债务不履行或怎么样，就有相对人有债务不履行的话，这时候怎么样？他们都可以去主张。有问题？是代理权的授予说。好，再来第二个叫做处分权的授予说。什么叫处分权？就怎么样？今天什么叫处分？刚刚出场了吗？哦，无权处分跟无权代理人不一样。无权代理什么？是以怎样本人的名义嘛去做处理嘛，对吧？那如果是处分权呢？无权处分什么？是以自己的名义嘛，对不对？所以处分权授予说的情况下，这时候怎么样？裁决是谁的名义去做契约当事人？谁的名义？是只有谁的名义？只有甲的名义，懂的意思吗？这时候怎么样？甲只取得什么？乙丙两个授予他一个怎么样处分的权限，但是怎么样在契约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里面，是谁才会出现？只有甲才会出现在契约里面，有问题？那叫做处分权的授予说，只有甲才是契约的当事人。好，那这个时候怎么样？这时候如果说按照 处分权受挫这个情况下，这种怎么样？契约当事人只有甲乙，所以契约人只有谁跟谁主张？只有甲跟丁去做主张，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是处分权受挫的概念。好，那接着怎么样？代理权受挫跟处分权受挫，你觉得要采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好？认为代理权受挫比较好，主张。好，往下，认为处分权受挫比较好，主张。好，往下，好，答案是处分权受挫比较好。为什么？为什么 ？Why？ Why？ 哎，今天呢？谁同意？你同意吗？但是有谁？没，我反对。啊，既然我反对了，你还把我怎么样？拉进契约当事人里面，然后这样怎么样？哎，不。契约责任，如果摆烂是甲，开始第一可以来找我，懂我的意思吗？这种怎么样？对于反对的比量，其实不太公平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种怎么样？就保护反对的当事人，反对的共有人员啊。第二，采取代理人受挫，会使怎么样？反对的比量被拉进去当契约当事人，然后怎么样？要可能会负担契约债务不选择怎么样？对于反对的比量。不公平，好不公平。好，第二个怎么样？采取处分权的受挫怎么样？也可以怎么样？就算我不能主张契约责任，因为怎么样？丙不能向丁主张契约责任，但怎么样？丙还是怎么样？依法可以向什么？向甲，好，向甲怎么样？主张损害品责任，或怎么样？请求甲跟丁怎么样？连带就内部关系去做，好，或怎么样？跟乙啊，好，乙怎么样？一起连带的负损害品责任，好，这种怎么样？对与不同意的反对的这个丙怎么样？保护。比较周到，好像比较周到。好，所以依照学说的通说跟实务验解啊，来七十五页，好，七十五页上面以上要求怎么样？处分权受挫叫做代，代理权受挫将使不同意共人应负有债务不履行责任，对其不公平，共不予产生。好，学说通说及实务验解一同，所以采取什么？采取处分权的受挫，有问题？好，那所以下面哦，下面哦，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好，我们看第一个。第二，订约部分跟共有人与相对人，订约部分的共有人跟相对人是甲跟丁嘛？好，麻烦自己注意，甲跟丁。好，其处分行为有意思的时候，丙书面之前登记后，产生法律上效力。好，第二点，如果有人拒绝履行的话，好，共有人怎么样？乙，好，甲 ，sorry， 甲拒绝履行的话，相对人诉请履行，取得胜诉判决后怎么样？请求单独为登记。好，第二 ，B 与他人缔结债权契约之共有人啊，好 ，D 好。与他人缔结好债权契约之共有人，好，等一下交易相对怎么样？请求以债契约内容为对债给付，好，请求对债给付。好，第三个未缔结契约但同意处分之共有人是谁？乙嘛，好，乙 ，sorry， 乙啊，好，乙嘛，好，他岂非债契约的好其债权相对人？不可以将交易相对请求对债给付，仅得依照契约共有人协议怎样的为一定的请求啊，好，不可以向交易相对人为对债给付，好，这个价金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向甲要，懂我意思吗？好，稍微向丁来要，好，不可以向丁来要，因为契约当事人是谁？是走甲而已，有问题？那这种丁债务不行，这个金钱价金没给付的话，这种怎么样？只有甲可以要，乙可以就什么？就甲，好，这怎么样？好，因为怎样？乙丙怎么样？有处分权授予嘛？那这种处分权授予，我会明白，我授予给你。不会嘛？这种怎么样？甲乙丙之间一定有内部的契约，好、哦，内部契约，好、哦，看是委任还是什么好、哦、之类的好、哦、关系，内部契约去做处理，好、哦、去做处理。所以这种怎么样？乙丙就他的内部契约的关系去做处理啊。好，在七十六页，好、哦，七十六页，好。七十页怎么样？丁，好，未缔结且不同意的共人是谁？丙吗？好，丙吗？对不对？好，丙。小 A， 好，小 A， 好，不得请怎么样？交易相对人，好，为对待给付，好，这个当然，因为他不是契约当事人啊。仅得依照土地法三十四条第一的第三项怎么样？请求补偿，好，请求什么？并不怎么样，连带的损害赔偿责任，也就是怎么样？也就是接着怎么样？这时候怎么样？来，我们看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的第三项规定。来，翻开你的小六法，好，翻开你的小六法，来，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的第三项规定，好，你的小六法应该有土地法哦，好，没有土地法，那查到，好。 三十秒，第二、第三项规定，来，来，第一项供人对他供人应得之对价或补偿怎么样？负连带赔偿责任，明白？第一项供人怎么样？对他供有人，第一项供人是谁？是怎么样？同意的供人哦，所以包括谁？包括乙在内哦，甲乙这个同意的供人怎么样？对他供人哦，应得哦，不用应得的对价或补偿怎么样？负连带的清偿责任，也就怎么样？丙可以请求怎么样？甲乙的，如果今天债务不履行的话，这怎么样？丙可以请求怎么样？甲乙依照怎么样？土地法的三十四条之一的第三项，请求甲乙怎么样？连带啊，连带的赔偿或清偿责任啊，啊，连带赔偿或清偿的责任啊，连带的赔偿。或者是清偿责任啊，好，乙可以请求甲乙依照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的第三项，请求连带的赔偿或清偿责任，有问题？有问题？好，那这是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第三项，好，第三项有问题？好。再好后面，好后面好，如权利为别人的怎么样，并提出他供人怎么样，以作为受理或提存证明，其应不取得不动产物权怎么样，应代他的供人申请登记。好，那这个好，这个是这个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第三项规定。好，那在七十六页怎么样，且可以依照怎么样，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第四项怎么样，行使优先承担权。好，行使优先承担权，有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今天丙啊，好，不同意怎么样？甲乙把这个土地同意把这个 A 地卖给丙的话，这怎么样？丙也可以怎样行使优先承担权吗？购买怎样甲乙的应有部分，有问题？有问题？好，那在 C， 好 C， 那这怎么样？他也觉得怎么样？我不要卖了，好，不要卖，干脆不要卖，所以怎么样？我干脆怎么样？行使怎么样共物的分割请求权？请求怎么样分割共物？我就把怎么样 A B A D 整个 A D 怎么样直接分割了，有问题？有问题？好，他分割以发怎么样？如果他刚好三千米分割分下去之后怎么样？一千米跑掉了，有没有？那是两千米他也不能盖的，有问题？好，就搞乱了，破坏，那就是那样，破坏的更彻底嘛，因为开玩笑哈。好，还有这样，依照八百二十三条规定啊，他给人家共同的分割，好分割来去怎么样？来去做这个救济的手段，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好，这个八一九条的第二项对那购物的特定部分的处分，好，这边要跟各位同学介绍这边，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所以等一下过后来，我们把这个购物的这个管理还有内外部分分割部分介绍完毕。